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四至五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可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东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827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06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08.6，瑞士法郎0.986，加澳元0.687，加元1.309，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25美元，卖出148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啲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七分嘅时间，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出边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6嘅中级度水平。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啊，咁今日咧，希望大家翻工翻学嘅时候咧，都可以精精神神嘅，亦都希望路面上面路路畅通，安安全全。 晨光每日一格， 朋友对你嚟讲系点样呢？朋友就系喺其他人面前都唔会讲你坏话，朋友就喺其他人面前都会保护你，朋友亦都系就算只系一点一滴嘅小感动，一啲好小好小嘅事情，都希望同朋友一起分享。人生在世咧， 如果有几个真心知己的朋友可以一直陪伴住的话，其实是一件相当之快乐的事，因为证明你在很多遇到危难、遇到需要帮忙、遇到困惑的时候，你身边总有一对的耳朵可以好好地倾听。友情我们是需要好珍惜，友情当你有了它之后，你都可以发现到原来这个世界是可以更加更加美好。 Now and then think of you and me, forever friends, forever will be。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时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生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见。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挣扎不到缺点。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身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天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身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见。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挣扎不到缺点。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身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谁愿我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 一首歌曲来自古巨基，有共情。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鼻敏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有些人可能因为开冷气而鼻敏感，有些人就刚好相反，会因为最近天气开始凉了，没有开冷气睡觉，反而鼻敏感得到舒缓。过敏性鼻炎又叫做鼻敏感、花粉症等等，是因为眼、鼻、咽、喉等等，因为对一些物质过敏原敏感而引致有反应。病症包括就是会打嗝、流鼻水、鼻塞，个鼻会很痕，嗅觉甚至会迟钝，鼻黏膜会溃烂，鼻亦都可能会发热等等。另外，隻眼可能仲会好痕啦，流眼水，更加有可能系其他身体敏感嘅情况，例如咧就系湿疹啊、哮喘啊。咁当然啦，有关嘅症状通常都会咧就系喺接触过敏源之后几分钟咧就会产生噶啦，而且系会影响睡眠噶。亦 影响睡眠，从而就降低你的专注力。过敏性鼻炎分为季节性和、叫做恒常性两种，即是临床类型。季节性过敏的鼻炎就有季节性的，主要都是由花粉而引致的，日本就称之为这个花粉症。通常都是在譬如是、某一些花粉、它们、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感觉会特别强烈，还有一些譬如屋里面的尘、新菌等等微生物引发，去到就是导致这个病会出来的。过敏性肺炎若果就是反复去到发作的话，就容易令到我们的下鼻甲肥厚的，变成就慢性的肥厚性肺炎，而鼻黏膜和鼻窦黏膜相连接的，因此鼻黏膜出现过敏症，鼻窦黏膜也会出现相同的反应，即是叫做好像铁索连舟如履皮定这样。火烧连环船，一个有问题很容易其他都会有问题。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就是根治的方法的，主要都是预防病发和缓和病发的时候一些症状，主要都是找出一些就是过敏源在哪里，看看你家会不会有某一个地方是特别多尘的，当你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不断打疹，不断流鼻水，不断痕，那你就留意住了。若果家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小朋友在这里，居住的环境应该就更加干净清洁，吸尘和除湿，避免地毡就充斥住一些的毛绒啊、玩具啊。有些人甚至乎就是特别对可能宠物有鼻敏感的，那这个就视乎个别的人了。非特异性的刺激物就好像比如香烟、植物、香水，令到人家就未必会是咁适应到的，甚至乎是烟雾等等都要避免，以免就加重鼻炎的症状。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很多时都是属于短暂的，一般就是不需要或者特别治理，亦都会就自动减退。如果有需要或者就是症状严重的时间，可以请教一下医生，或者依照着医生的指示正确去到利用药物，包括就是一些内服抗敏感药物，可以就是滴鼻水的药的，以及就是使用类固醇的鼻喷雾剂，这些都是要医生处方的。过敏性鼻炎的一些人就会、甚至乎、都有几不舒服的、效果在这里，即是后果在这里，令到它会影响了那个学习工作的表现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些问题叫做鼻敏感，首先应该找出就是过敏源到底是哪一道，然后对症下药，然后慢慢医，这样的话就可以、之后再避免这些情况出现的话，就可以减少病发的几率的。 某个孤独人，曾和谁吻着那记忆真太深，只是某些旧戏震撼至今，仿似神力奇景场面重温，唇上那些味觉温度当逼真。这旧戏震撼至今，仿似神力奇景场面重温，唇上柔滑热烫质感多逼真，曾和谁吻着那记忆真太深，只是某些旧戏震撼至今，仿似神力奇景场面重温，忘掉对手现已不再分不清远近。 郑伊健一首歌曲敏感啊，本港地区的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都会去到29度的，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会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9%。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自从人类发明了雪柜之后呢，的而且确呢是令到我们生活改变了很多。之前在晨光里面都跟大家讲过呢，就是一些雪柜是不需要插电的。利用了呢就是物理化学反应甚至乎温度降低的效果，从而呢就可以不需要插电。当然呢就没有我们现在现有的插电雪柜那么冻的。但是对于一些偏远的地区甚至乎呢负担不到呢就雪柜需要维修的朋友来讲呢，那些呢都是一些非常之大的帮忙来的。雪柜的发明是可以将呢就是我们的食物延长食用时间，减少浪费的迹象。但是食物无论呢就是熟定是生，其实本身都有一定的气味的。如果我们放在雪柜没有遮没有掩没有包装，雪柜本身又不透气，摆放时间一长，食物变成腐烂之后亦都会产生强大的异味。好啦，有些方法呢都可以令到我们的雪柜啊去除一些臭味的。第一个最简单的啦，大家都懂的，可以放一些茶叶啦。当然啦，放在雪柜入面茶的茶叶啦就不可以呢就再饮的啦。用纸巾或者纱布甚至乎呢就丝袜包住这些茶叶。每层放一包就可以呢就起到相当好的效果。大概放几耐到呢？大概放一个月之后呢，咁就将高个茶包再拎返出嚟暴晒，又可以塞返入雪柜反复再使用㗎啦。好啦，既然呢个方法大家都认识啦，咁我不如呢就再介绍多几个方法。你可以呢就选择一下买几个新鲜嘅洋葱，切成细嚿之后再放返入去雪柜嘅角落头嗰度。放咗几个钟之后，呢、這个快啲啦，几个钟再将洋葱啊切成更加细块。唔使几耐，雪柜嘅异味咧就会被你完全清除晒。活性炭本身咧就有吸臭嘅效果噶，咁但系最好咧就系唔好接触到水啦，尤其咧就唔好接触到雪柜入边嘅水。食过嘅柚子皮、橙皮，你都可以咧就留翻喺度，唔好抌，放入一个细碗入边，然后咧就将佢哋放喺雪柜之内。柚子皮、橙皮滋滋然然就会发出一啲嘅香气，具有一定嘅吸臭功能。对于雪柜除臭来讲有相当之不错的效果的。或者你都可以在雪柜里面放一个新鲜的苹果，苹果自然发出的香气可以对抗雪柜的恶臭味的。其实苹果本身呢是在这个氧化的过程里面是可以做到吸收除臭。再简单一点了， 吓、啊，苹果你都觉得嘥嘅。如果雪柜本身系已经有臭味，可以放入一啲嘅一卷嘅厕纸啊。厕纸吸水之后就可以将雪柜嘅臭味咧同时间就吸收。啊，建议咧就半个月咧就可以换啲呢啲嘅厕纸，甚至乎咧再环保啲嘅都有噶，都继续咧系有办法噶。可以咧就系将一啲食剩嘅面包包装啊，放喺嗰啲盒啊，嗰啲盒咧就放喺呢一个嘅雪柜入面。佢哋同样可以做到咧就系除臭嘅功能同埋效果噶。雪柜入边咧放嘅物品咧，虽然都有器皿装住，咁但系都需要咧就喺一啲干净嘅环境。咁大家咧都应该咧就勤啲处理咧，就系雪柜入边嘅器皿啊，令到嘅环境就得以干净，减少臭味。咁啊，开个雪柜嘅时候，每一次咧都系感觉上系干干净净，系舒服，系清新嘅。咁样嘅话咧，我哋嘅生活入边咧就可以嚟得更加舒适啦。或者咧就系将蒸馒头嘅时候啊，剩低嘅一啲一细嚿生面啊，可以放喺呢个碗入边，然后咧就放喺呢个雪柜入边冷藏，咁啊可以咧就系保持雪柜有两三个月咧都系没有异味，可以帮你除臭噶。头先净系单纯咁样讲除臭嘅方法咧，起码都讲咗五六个，无论咧系讲紧用洋葱啦、橙皮啊、柚子皮啊、苹果啊。都是用一些化学的方法，甚至乎茶叶啦，用化学的原理呢去到帮你的雪柜除臭的。可以选择一个啱你自己的方法，然后呢就好好地去到令到自己的雪柜保持干净。你问我自己会用哪个方法呢？当然还有咖啡渣啦。咁我自己会比较上喜欢用茶叶嘅，因为自己咧经常都会用茶，即系泡茶去到饮啦。咁所以咧茶叶啊剩咗好多，咁所以咧就会用茶叶去到帮雪柜辟味噶。效果好唔好？咁啊，当然我雪柜就成日保持住干净，本身味道都唔算太强烈，咁我就觉得茶叶都啱我。强烈啲嘅可以试埋加埋柚子皮。加埋橙皮啊，其实苹果嘅清香，我觉得都唔错噶。一首嘅作品，佢系嚟自辛晓琪，味道，味道，总系伴随住回忆喺你身边出现。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明白员工同公众近日对医院维持秩序方面的关注，会继续透过与警方建立的两层沟通渠道反映意见。发言人说，局方一直非常重视员工的专业操守，相信员工会循规守法，对病人一视同仁，专心致志为市民提供服务。局方注意到员工和公众人士对近日的社会事件有不同意见，为确保公立医院运作畅顺和为病人提供合适的治疗环境，不适宜以公立医院作为公众集会的场地。外长王毅表明不能接受香港示威者的暴力，他在法国巴黎接受访问，提及香港问题。王毅认为示威者受外来势力鼓动，企图抹杀一国两制落实以来所取得的进展。王毅表示，现在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并不和平，是不复杂显而易见的暴力，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接受。西方传媒将香港的暴力讲成是为民主和和平，完全无视现实。他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可以重新建立社会秩序，香港获北京支持继续落实一国两制。中美达成实质首阶段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文本制定取得进展，相信同中国可以签署完整的首阶段协议。特朗普在白宫谈及中美经贸谈判进展，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强调，协议文本预备工作正如期进行，期望下月智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之前完成，但现在仍然有工作需要进行。莱特希泽向特朗普表明，目标是要在特朗普前往智利的时候完成首阶段协议。特朗普表示，期望到时可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协议。他又说，中国经已开始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的办公室就向总统特朗普展开弹劾调查，发放列举弹劾理由的简介。简介指控特朗普曾经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对方施压，要求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和他的仔，形容是迫令外国政府干预美国明年大选，背叛总统就任誓言和国家安全。国会众议院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今个星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至少会有7名官员和相关人士被传召到国会作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墨索里尼，一个残暴不仁嘅独裁者，亦系世上首位法西斯领袖。他以暴力夺权嘅手段，成为纳粹党称霸德国嘅蓝本。就连希特拉都封佢做偶像，日后更成为亲密战友。究竟希特拉同呢位惺惺相惜嘅老朋友，又能否同生死共患难呢？而坏事做尽嘅墨索里尼，点解仍然受人尊敬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中成药标签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同批次编号。说明书仲要有功能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6:35了，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卷浩陪着你们一起起身翻工又翻学的，或者现在陪着你出去饮茶啊，都是一件好的事来的，上心落事。希望大家有时候可以懂得在繁忙的工作里面找回少少的空间给自己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找回一些属于令自己开心的事情去做一下，增加多些自己快乐的元素在这里，这样就好了。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连接住千马同埋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嘅海滨长廊啊，21号嘅时间正式开放使用啦。呢段长约大概560米，属于咧就优化湾仔海滨项目嘅一部分。最新段落可以连接咧就早前已经开通嘅石塘咀西区副食品批发市场一带嘅海滨长廊，全长总共咧系可以去到4.5公里噶。啊，跑步几好啊呢啲路。成为了维港两岸目前最长的海滨长廊。骤眼呢就是看一些政府新闻处发放出来的相片，都还是有一些的木板就间封住的，但是普遍来讲都是可以使用的。连接天马栏和会展的海滨长廊大概就560米了，阔大概就是6米的，阔度来讲都可以接受。坐落就是新填海土地，属于优化湾仔海滨项目的一部分。发展局海港办事处就率先将已经完成的海滨长廊开放给公众享用，较原定的计划提早了15个月，并且继续进行余下内部就是一些的部分工程。预计在2021年的时间年初就已经全面可以启用落成了。而公众可以由石塘咀西区副食品批发市场沿住海滨漫步，或者就是好像缓跑径咁样跑步去到湾仔会展日。刚才讲过啦，当时全长就会去到 4.5 公里嘅，亦都就会是维港最长嘅海滨长廊。海滨长廊入面亦都系摆放咗好多就系艺术品嘅创作，包括就由香港之尊设计学院师生合力制作的公共家具，也都有工作室就是创作首个就是社区发展项目，而部分创作会不定期地去更新的。咦，有得更新就好，即是你今个月跑完这个啊，又未必个个月的，可能你今这半年跑完这个艺术品啊，下半年你就发觉咦转了。另外就海港办事处亦都就同香港科学园初创公司就合作啦，运用就是扩增实景技术，市民只是需要就是扫描一下海滨长廊的 QR code 二维码，就可以透过手机或者平板电脑获得附近地标建筑物的资料，更加就可以拍照制作就专属的电子明信片。哦，这个都挺得意啊。海滨长廊亦都就摆放了就是水机啦、胶樽回收机，鼓励市民自备水樽和减少塑胶垃圾的。而原长廊兴建的四座公众叫做登岸梯级同步启用，建立就水陆联系的。好了，至于就已定在2021年年初完工的第二阶段工程入面，将会有啲乜嘢更加多的设施呢？到期是2021年初就会有儿童的优乐空间，遮荫的座椅会更加多了，草地小径和观景的小山丘。工程拓展署将来也会在会展以西 展开咧就系、是、一个叫做兴建平原啦，有一个平台工程，将海滨长廊同埋湾仔嘅港湾道一带现有行人天桥网络连接，咁啊等公众咧更加直接同埋方便，可以由湾仔嘅内陆啊就经过呢个天桥咧就直接行，可以行到去呢一个嘅海滨嗰度嘅，咁啊都系一个到几时啊，即系地铁站都已经可以去到嗰度啦，唔错嘅一个设计啊，咁啊大家多啲懂得欣赏自己嘅城市啦。 箱里尽管挨近你，甚至挤迫得你喘不过气，未去到结尾，并不知相恋这段路太短，沿路数十里，什么刻骨铭记，任我再接送你，你边走边叹气，原来白费心机，继续爱你令我自卑，也许爱到最远我们只得8公里，还可以缠绕你几公里，难为我容忍我都是你，挨够你挨够你，一路自若自死亦不肯放低你，从今起离开你几千里，行两步挨两步，但求为你就放下你，司机怎讲笑亦不懂再试，咪变好比心跳不可再跳，让你我见证幸福的风景一串串变少，回望到后镜自己都不见了，习惯你晚接你，满街灯饰太美，为求做你司机，看尽处处是纪念碑，我竟闭上两眼看成这一世福气，还可以缠绕你几公里，难为我容忍我都是你，挨够你挨够你，一路自若自死仍不肯放低你，从今起离开你几千里，行两步挨两步，越行越远， 去 Amon 梁汉文百里公路，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咁啊，我哋咧就继续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咧喺电话侧边嘅，早晨 Vince。 早晨。 今日朝头早咧有一个哇，我觉得系非常之有用嘅议题咧，就真系要问下你意见啊。咁啊，但系咧即系进行呢一样嘢嘅时候又要小心，哇，到底会唔会踩到陷阱啊？咁啊，我哋叫职场求生术啊嘛，求生啊好紧要，求咗生之后咧即。即系打工就系梗系谂下点样加人工啦，呢样嘢最紧要啦。嗱，所以咧我就觉得有两个问题啦。第一，我哋如果系建工嘅时候，先问下建工啦。上个星期我哋讲建工，建工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可以喺例如啊原本呢间公司咧开个价钱咧啊，例如咁讲啦，系20,000蚊嘅咁样。咁我点样能够喺建工嘅时候都已经可以略略同呢间公司讲可以微调到啊，攞多少少嘅金额，有冇啲技巧上嘅我哋又注意又不失啊呢一、這个嘅同对方嘅关系咧？ 嗱，兩種情況啦。咁因為你揾工嘅時候都係得兩種方法嘅啫，一係你自己揾，一係就經 agent 揾。咁經 agent 揾個 bond 其實點解要經 agent？ 佢哋真係好好用嘅。咁佢最大嘅用處咧，佢話到俾你聽間公司出到幾多錢啊？通常 agent 會知道嘅。咁譬如我哋就算揾 agent 去托 agent 幫我哋揾人咧，我哋都會講得好清楚，我哋有幾多錢可以請一個人。咁所以 agent 自己本身咧，佢都知道。盡量可以幫你 fight 到乜嘢嘅價錢翻嚟，因為其實你越高，佢哋嘅傭都越高噶嘛。咁你可以第一時間可以睇下佢可唔可以講到俾你聽先。嗱，呢個首先即係嗰個來源啦。如果你自己要揾嘅話咧，其實比較難知道嘅。但係當然啦，你要自己做少少準備，就係你可以喺你揾工嘅時候，你通常有啲比較大嘅求職網站咧，佢哋可以 share 到，通常都會每一年都會講到俾你聽，究竟而家嗰個叫做人工嗰個指標，你可以睇嗰個指標去做一個嘅。中位數啦，或者個定位，或者做個參考。咁你首先知道究竟出邊去請開啲咩工，即係俾緊啲咩人工。嗱，大公司唔同嘅行業、唔同嘅規模嘅公司，佢哋通常都會有唔同嘅即係定點位嘅。咁你都要知道究竟你見呢份工嘅時候係屬於邊一個價位咧？咁你先知道出邊嗰個參考嗰個指標先。咁你唔好話到時就自己你自己叫價嘅時候有機會可能高過或者低過。咁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究竟你自己聘落佢哋去請人。人嗰個過程度究竟爭幾多咧？係咪即係你覺得係完全十項你嘅要求都剔曬十項？你覺得啊，佢唔請我就冇第二個噶啦。你睇你個信心有幾大？但當然啦，我都係建議唔好咁快一開，即係開頭一入去就開始諗人工。其實都真係好似上次咁，你要傾喎先。你自己做咗，你自己都要去 interview 間公司。你睇下公司本身究竟佢哋，你聽嘅其實你講嘅過程已經可以知道佢哋首先第一佢資源夠唔夠，咁又或者佢哋本身嗰個嘅做法係點樣？咁其實係當中去再睇嘅。嗱，當然啦，頭先我講，即係之前我都講過，如果份工聽落。即真係惡做嘅，唔易做嘅，咁你咁梗係要多啲錢先至可以，即係叫做補償啦。咁但係如果聽落啊，其實可能錢佢哋未必會咁夠，但係你聽落其實佢俾你嘅嘢，或者你學到嘅嘢，係會更用錢比較唔到，或者 even 可能比錢更加，即係可能用錢。嗰、那個係計唔到嘅， 公司嘅職位啊，或者權力咁樣算唔算係咧？ 或者個方向係啊，冇錯啊，即係其實你都要諗，你一路做緊嘅時候，除非你諗住呢間公司做到退休嘅啫，咁其實每一份工你都會諗佢俾到啲乜嘢價值你，或者點樣可以幫你去慢慢喺你個成日都話嗰個職業策劃嗰度點樣可以幫到你一路一路咁行上去咧？咁你要係睇嘅，當然錢要睇，但係其實睇嘅會係再長遠少少嗰個價值嘅。 嗯，明白。咁如果真係嗱 ，in 咗份工入去啦，嗱，當我喺呢一個開頭 interview 嘅時候咧，就冇刻意去到拗高個或者斟酌個人工啦。我真係入到入去，可能做咗一段嘅時間，咁呢個叫做我又想再同公司講啊，真係係時候咧，我表現又好好、喎，係時候真係 要 加翻啲人工咯、我點樣開口好啊？又就唔會碰壁咧嚇 ，Vince。 你講得好啱啊！頭先你都講咗話，我表現好好，你記住呢個係一定首先 嘅。 你表現唔好，你唔好講家人。 自己表現都唔好，家人嗰個即係搏炒咩？係咪？ 冇錯啦。喂，咁但係咧，表現好唔好又唔係你講嘅喎。嗱、我哋好多時做表現評核嘅時候咧，會有即係自我評核噶嘛，係咪？都有公司嘅評核。咁呢樣嘢你要首先要摸清楚，究竟你喺公司嗰個表現係咪被獲得肯定先？咁呢、這個即係。你一廂情願地覺得自己做得好呢唔代表真係做得好嘅。咁當然啦，每一間公司如果即係有冇一個制度要做評核都好啦。咁其實你同嗰個 manager 成日都講溝通，究竟你同佢溝通，佢俾唔俾多啲肯定你呢？你感唔感受到公司係真係需要你呢？咁通常我哋都會話嗱幾樣嘢嘅。我哋你而家自己唔好話你哋啦，就算係我自己份人工夠唔夠好，或者夠唔夠叫做 competitive 同出面比得下咧？咁嗱幾個方法啦。頭先我所講啦，出面啲求職網站通常都有啲人工嘅指標，你要知道自己究竟夠唔夠去唔去到個指標先。咁嗱同埋咧做叫加人工咧唔同嘅公司都有唔同嘅做法嘅，通常比較大。少少嘅公司或者啲外資啦，我諗我自己嘅經驗啦，即係唔一定要人數嘅，但係通常外資佢通常會有一個嘅每一年咧或者我哋都會有一個叫做 budget 嘅，咁唔係話你想加就加，如果每一年咧都冇遇到個 budget 落去去幫人去俾人去加人工咧，其實就算個經理好想幫你加咧。 最後叫做最總公司咧未必會批到落嚟嘅。有時雖然話你同經理講咧，唔係佢唔俾啊，有時可能經理都幫你去批，但有時去到我哋度或者再去到總公司咧，或者去到財務部 finance 俾唔到，因為冇做 budget， 呢個係其中個一個嘅原因啦。咁可能佢比較啲比較彈性啲嘅公司，好啦，真係講到嚇點樣去批咧？咁首先咧，你就要知道究竟你自己嘅價值先嗱，其實你都係講緊即係邊個需要大家多啲啫嘛，你而家係叫做攞即係去壓數去揮一啲嘅多啲嘢翻嚟。咁睇下究竟出面我唔係鼓勵大家去揾工，但係呢其實有時間唔只要了解下出面嘅行情呢緊要嘅。咁用咩方法呢揾工呢望下出面嘅人工呢望下即係問下啲 agent 啦。如果你幾個相熟我唔建議去揾好多 agent， 但係你揾一兩三家比較相熟啲揾開工一啲嘅 agent， 如果係幫到你，其實佢可以話到俾你聽而家出面請緊同一個位揾緊啲咩人工。咁當然啦又視乎你想叫做加人工的原因是什么啦，那你纯粹想加多一点，那这个呢其实在每年的年尾呢当你跟公司去做一些表现评价的时候会在那个时候去讲会好一点的。因为当你讲表现的时候即其实是一次过去讲有关你自己的个人的职业的即是 career path， 你的职业策划即你的职业生涯啊你的发展啊加上你那个的人工啊等等等等去一起去谈。如果你无端端走去跟经理讲，通常我哋会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不是找到工呢、或者是不是很想找工呢，咁我哋呢就会即刻即已经即刻着咗灯㗎啦。因为通常有啲咩做法呢，一系就唔理你啦，唔理你嘅意思就係其实你真係可以你真係如果你跳舞嘅时候呢咁你真係可以找下工冇所谓嘅。咁但係如果通常我哋去到呢啲即如果你 feel 到或者如果经理或者我哋去到我哋 HR 即刻搵你倾偈呀，我知道喂你系咪有啲咩唔中意唔開心嘅地方啊？點解要講下無端端講人工啊？你係咪喺出面揾到工或者見緊工啊？咁如果我哋呢啲係 signal 咧，如果你主動走埋嚟揾你咧，可能喺個時候你可以去講多少少咯。 即係證明已經喺公司有利好大嘅利用價值，但公司都好驚你會走咗。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可以俾少少，你唔可以唔好咁快就同經理講，你可以問一問。咁然後你睇下究竟佢哋嘅反應如何？咁呢啲反應其實通常佢哋俾到你睇嘅反應咧，都代表個成數有幾大噶啦。 哦，咁啊，即係嗱，頭先係講得好好啦。年尾嘅時間咧，可能都係一個咧，幾係啊，大家開始留意翻呢一樣嘢係咪適合時候講嘅機會咧？咁啊，而家十月啦，十月尾啊，係咪先？差唔多啦喎 ，Vince。 或者呢期做好啲啦，努力啲啦。 係啦，睇下有啲咩大 project 嘅咁啊 OT。就吓、都可以啊，尽可能就帮多啲公司手，咁啊睇下会唔会趁住呢个机会咧，可以同老板开声，有冇办法即系讲一两句嘅说话，做一个开场白，系和老板倾呢个问题几好几啱心意嘅对白嚟嘅咧？呢啲 即系例如话想做多啲嘢，定系加人工？ 梗系加人工啦。 嗱，通常都会坐低嘅，咁我就会话啊。通常我就唔会话我自己搵工㗎啦，我喂其实年尾或者年头啦即係都会用好似讲笑嘅方式，我喂其实出面 agent 都有搵下我去讲下出面有啲咩工请啊。 老板唔会秒㗎你咁样讲。 唔会咁我叻，我喺呢一行有啲名气或者人哋介绍先至会走嚟问，唔系我去搵工喎、真係有 agent 会猎到你，咁然后我话俾你听出面有啲咁嘅高位，可能喺度跳即係跳一级。或者人工是高很多或者都是差啲，咁你可以話喂其實即係原來都出面是咁嘅人工㗎喎，咁其實我哋真係好想好吸引，但係即係講下四位其實有冇啲咩我可以有呢度做得即係都可以一樣嘅嘅待遇啊，我真係唔想走啊，咁但係即係就太吸引啦，咁出面其他都搵我，咁好難唔睇或者好難唔聽㗎嘛，即係我又覺得即係當然大家要比較下台階啦，其實你經理你聽到你咁講都知道你想做乜啦，咁但你又唔好逼佢去幫你揮，因為有時頭先我講過有時都唔係關佢事，講真如果你真係幫到佢手而你真係走咗啦，佢都好頭痛，咁所以我諗係你點樣幫佢，點樣幫佢再同公司去反應，我諗呢一個呢係會令到件事會仲更加容易去做落，即係去行落去嘅一個方法。 係啦，咁大家睇下呢段時間會唔會有一個好嘅機會，大家記住講還講呢就留意住即系大家嗰个关系啦，系咪先？ 系，冇错。 系啦，呢样嘢好紧要嘅。好，今日朝头早咧就唔该晒 Vince 啊，咁啊同我哋讲咗咧咁多有关于人力资源嘅技巧啊吓，唔该晒你，拜拜。 唔该，拜拜。 原来建工或者问人工的时候都有咁多陷阱容易踩落去。你小心啲啊！一个唔觉意得罪咗老板，咁就唔好啦。上加人工变成减人工啊！ 活着晒我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如若似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 爱情陷阱，爱情或者职场的陷阱，大家都要小心，不要踩中啊！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周游残余的一点光开始。 当跌再难落，也会负受我，我换像一粒沙跌荡雨。 曾经陈雷觉得有啲关过唔到噶啦，要放弃自己嘅理想噶啦，但回首发现自己就系从心底残余最后最后嘅嗰一点光，发大延伸到可以继续行落去，这个就系当初佢写《荧光》嘅精神。作曲填词有陈雷，编曲 Perry Lau， 监制 Agent Chan。 你要更硬朗，无地未去闯，哪怕像一粒沙跌荡雨。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雷《荧光》。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我不得了的身世真的好可怜的 Tony， 一人一票决定不得了的去留， 不得啊，阿爸阿妈这只嘴识讲嘢的，你不觉得他有古怪的咩？ 想知道不得了又没得留低，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申冤啊， 何人击鼓？咦，大人不是已经判了赔偿给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上代理瓜分了我的赔偿金做酬劳，他还说可以找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和最高监禁七年。如果担心没能力承担诉讼费，找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麦索里尼，一个残暴不仁的独裁者，亦是世上首位法西斯领袖，他以暴力夺权的手段成为纳粹党称霸德国的蓝本，就连希特拉都封他做偶像，日后更成为亲密战友。究竟希特拉和这位惺惺相惜的老朋友又能否同生死共患难呢？而坏事做尽的麦索里尼为什么仍然受人尊敬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六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咁啊继续喺晨光第一线之外，亦都咧就系啱啱翻到嚟啦，见到阿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朝咧起身有两个观察，话说咧其实我有少少时差咧，唔系好瞓得到啊，琴晚咁今日咧其实五点零钟咧就已经起咗身啦，咁啊起咗身就谂住落街搵嘢食啦，以至驾驶翻嚟公司附近咧，睇下有冇啲茶餐厅又好啊，有啲嗰啲餐厅咧早啲开门咁样，喂，完全都冇， 系咩？ 完全系啊，完全六点，其实六点三四个字咧，完全揾唔到一间茶餐厅咧系开门咧，因为有少少挂住咧港式嘅奶茶啊嘛，咁但系咧揾极都揾唔到间间咧，都系啲侍应啊或者嗰啲做厨房嘅哥仔姐仔咁样坐咗喺门口嗰度，咁啊等个老板或者等个楼面开门咁样咯。咁所以喂，原来咧香港人朝头早想食早餐咧，如果唔食嗰啲美式快餐店啊或者即系传统嗰啲连锁快餐店咧， 连锁嗰啲都未咁早开啦，连锁嗰啲开七点噶， 连锁开七点噶， 系啊， 哦， 系啊， 唔系美式嗰啲， 美式嗰啲就唔系，但系连锁嗰啲系七点噶， 连锁啲都开七点，系咯，美式嗰啲就 美式嗰啲要24 小时咯。咁即系原来除咗一啲极度老派或者极度传统嗰啲粥铺啊面铺咧，会开譬如五六点之外咧，其实都真系好难喺朝头早揾到个靓啲嘅早餐食啊！你话想喂食个 A 餐得唔得啊？六点三、六点四个字啊，食唔到啊！ 梗有嘅，我觉得我哋未必知啊。 即係香港有好多神運客啊，係係 係， 佢哋就應該知嗰啲窿路咧係邊一度會食到佢哋想食嘅嘢㗎。 係啊係啊係， 早慣啊嘛，因為佢哋 係唔知啊，聽眾們有冇啲提供啊嚇？喺九龍城區啊，有冇啲可以早少少可以開門啊？有陣時早咗起身咁諗住啊，喝啖粥咁樣都好啊。 九龍城係應該有嘅。 我眼見就冇啦，今日加揸翻嚟，譬如聯合道啊，我都兜咗一兩個地方，因為真係確係早咗少少，同埋有幫大家做第二個觀察啦。咁第二個觀察就係睇下嗰啲交通燈啊，究竟啦， 好翻好多啦， 係咪會好翻好多？咁真係確係好翻好多嘅。咁啊，多謝呢個路政署嘅啲工作人員啦，咁啊，好緊急嘅時候就做一啲修補或者維修。其實記得琴日朝咧都講緊，仲有哇，唔知九啊幾盞啊，百盏嗰啲交通灯咧，未搞得掂噶嘛？咁啊，晏昼嘅时候即系自己住油尖旺区啦，咁啊又再出街要翻嚟电台工作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喂，其实都朝头早坏嘅咧，晏昼以至即系中下午时间三四点咧，都已经差唔多整得七七八八。佢就算唔系整咗两盏灯，即系你知道交通灯咧，如果路面驾驶者用嘅交通灯咧，就一边俾去程，一边俾另外一边即系反方向啦。咁但系佢做咗一个方向都会好啲嘅。咁你另一个方向就会压略得到啊，佢哋对面嗰啲车咧会停嘅。咁停完之后佢哋又会行嘅。咁你咪知道佢停嘅时候你就可以行咯。 通常要做嘅话，佢哋应该系做晒全组嘅， 因为估计琴日太繁忙啦，急收 啲 signal 咧，其实净系做一组，佢哋未必可以系啊，因为人哋都有电脑程式喺度啊， 所以都希望尽快可以修复啦。咁琴日都真系见到已经好， 其实好多啦，我自己见到喺窝打路道一带咧嘅交通灯咧都回复正常，系咪先？ 咁所以我先可以喺九龙城兜下兜下食早餐嘅。 呢个 到最后都真系食咗早餐先翻嚟嘅。咁啊，唔知道有冇啲吓可以再早啲嘅一啲叫茶餐厅啊、早餐铺去提供一下。估唔到依家旧时细个咧翻学嘅时候，觉得咧成条街咧想食早餐咧，周街都好早好就开门咁啲铺头。咁唔知依家系迟咗开门定还是系咁啱？ 系咪你早咗啊？而家个人 我都唔系啊。咁唉呢几日啫 ，Jack 咧，佢完全瞓唔到。人大咗适应呢个时差嘅能力啊，真系好薄弱啊！我觉得，因为 未必嘅， 即系加拿大依家咧就系夜晚黑七点钟。啱啱十二个钟头对，系啊，咁所以就好辛苦啊，系啊， 唔会辛苦嘅。喂，如果你 jet lag 咧，有样嘢啱，咁啊， 做运动同埋饮水。 唔系啊，今日夜晚有个流星雨睇喎。 系咩？ 系 咩流星雨啊？ 嗱，估计星期二晚，即系十月二十二号啦，22号啊，系咪对啱日子啦？至到咧星期三嘅凌晨咧，系最好嘅观察时间嚟嘅。 哦，系咩座啊？ 呢个咧嗱，作为世界七大流星雨之一， 哇， 猎户座流星雨，哇，仲有个叫做咩啊？流星雨母体嘅彗星啊，就系著名嘅哈雷彗星啊！ 哇，唔系话咁劲， 系啊，嗱， 之前冇人讲过啊，系如果你唔讲，真系冇人知道啊，系嘛？ 系啦，咁啊就话到啦，即系哈雷彗星啊，大家都识啦，由细识到大噶啦，净系听呢个名字都已经觉得系驾驶堂啊，巴闭啊！咁话到今次咧，就呢个嘅流星雨咧，每小时啊吓有20粒嘅流星，多唔多啊？见仁见智啦，系咪先？即系你谂下，流星掠过嘅时候咧， 系 擦过啫，一秒嘅啫。 嗯， 你一个钟，哇，一个钟你60分钟， 系 咁你就如果得20粒嘅话咧，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睇嘅机会好渺茫， 我自己觉得少嘅。你望住佢， 系 你眨下眼嘅时候，可能过咗你又唔知道。 哦， 半夜三更又瞓觉， 系 最罩忌系咩咧？ 系 通常而家啲现代人啊，你等人嘅时候做咩啊？ 系玩手机， 玩手机， 挂住玩手机睇唔到流星。 跟住你系你一嚟挂住玩手机已经少咗機會去到望住個天空啦。第二就係因為你夜晚玩手機，就算你校到好暗咧， 係 其實都影響你個瞳孔。突然間再望翻上個天嘅時候咧，你個瞳孔變唔切細啊嘛，咁啊睇唔到，或者睇得唔夠靚， 係 係啦。 咁但係呢件事都好勁嘅。 咁你齋等咧，等粒流星，你又覺得好悶喎。 係係係。 咁你做乜嘢咧？係咪？ 真係唔知點樣 kill time 啊，即係殺時間。 呢個係啊，呢個要諗啲辦法咧，殺下時間先至啱啊。咁天文台咧都有啲即係提議嘅俾大家嘅。咁啊話到嗱，首先天氣預測方面啦，就話到係大致天晴嘅，而家都話大致天晴，日間干燥啊，不过咧就话到啦，今次咧就系本地呢个嘅观察嘅条件咧较差。 嗯， 哎呀，睇到较差呢句，个人沉咗一沉。佢咧就分咗5级嘅，分别咧就极佳、良好、平平、较差。 同埋惡劣， 咁係咩？較差， 較差， 我較差啫。 第五係最差，佢係第四級 咁樣。大家睇下啦，或者想約個女仔出夜街，唔知個係咪藉口啦？ 睇唔到星星唔緊要，睇到個靚女啊，係咪？ 真係 心儀嘅人坐喺側邊， 係 又唔使睇手機，又 Q 到時間，又可以談情 啊，係嘛？哇，好勁好勁， 係咪？ 好啦，試下諗下計， 試下諗下呢個。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咧，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梗系 Didi 啦 ，Didi 早晨 啊 ，Didi 早晨啊，两位啊 ，O 早晨啊， 归 队啊， 系。 咁啊，讲啲交通消息先啦。咁啊，港铁咧都系实施紧嗰个措施噶，就系港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提早喺晚上十点钟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咧，由晚上十点钟起啊，机场快线只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啦。咁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咧，系会维持飞机起飞前九十分钟，而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会喺晚上九点钟暂停噶。另外輕鐵咧，而家咧就只係751線喺屯門區咧不停有外站嘅啫。咁爆水管咧就窩打老道啦。咁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街嘅快線咧就封閉。咁多條隧道啦，咁都係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啦，開始有車龍排到去電話機樓。咁而公主道過海啦，去到康莊道橋面。咁路面咧就西貢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車啦，龍尾喺白沙灣碼頭。咁而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化花園一段咧就擠塞，龍尾排到去果欄嘅。 嗯，咁啊問下 Didi 啦，你同你老公成日都好 sweet 嘅， 兩 個人就係咪先？即係都唔怕認啦。有冇佢以前追你嘅時候有冇睇流星啊？定係而家結婚都睇流星啊？ 流星雨啊！嗱，李小華你講咧，我好中意嘅。 你好中意睇啊？有冇睇過先？ 有啦，好彩。有時睇唔到噶，我講睇到嗰陣，睇到嗰時咧都十幾廿年前啦。嗰時喺我親戚，好得意嘅，喺我親戚間去，我喺我親戚間屋啦。咁佢就有個花園嘅，兩張帆布牀，我同我先生啦，即係我老公一 pair 啦，我嘅親戚一 pair 啦，瞓喺張牀度望，哇！直情望到個天上面咧，啲流星喺 v v v v 啦。 哇！大個女一世難忘，我唔會講大話，一世難忘啊！ 一世難忘。 跟住我就係咁嗌，跟住叫哇哇，跟住 老公一路捉住你嘅手。 唔係啊，跟住就我個侄仔侄女就瞓緊覺嘅，喺二樓咧就出嚟鬧啊，喺打開窗門鬧啊！喂，你哋唔好咁嘈啦，因為太興奮啦，第一次睇到，真係睇到不停咁樣飛啊！ 好有電影感覺。 係啊，瞓喺張牀，瞓喺張帆布牀度喺個花園度。 又俾人鬧，好家有喜事喎、啊！啲劇情。 係啊，真係其實就係人生如戲啫。咁好啦，咁啊兩年前咧，我記得有一次都係話好大嘅。好大量嘅流星雨可以睇到嘅，又話天氣咧就幾好嘅，咁啊去到啦，點知塞車塞咗好耐，去到又睇唔到，好失望咯。 咁啊，但係今次都唔好搏啦。頭先小白講咗話平平啊嘛，交叉。 唔係，同埋我都要夾係第日唔使翻工先去到嘅，你第日翻工我就去唔到。 所以咪介紹俾阿 O 咯 ，jet lag 啊嘛。 係啊，睇完之後翻晨光係嘛？ 係咪 都幾好啊 嚇？好開心啊！睇到係咁飛係咁飛 啦。係啊，睇到嘅開心啦。睇唔到喺度等嘅時候，你要有個人陪下你傾偈先得㗎，係咪先？ 當晚心情開心嘅，其實睇唔睇到都開心嘅，有人陪就得啦。 你啊真係 sweet 爆，最緊係老公喺身邊啫。 好， 對對對， 唔該 Didi，thank you， 唔該曬 Didi。咁啊，電話 天氣啦噃， 有阿 Barbie 喺度 ，Barbie 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早晨， 出邊天氣點啊？而家 今朝早啊，都係清涼啊，好舒服啊。呢啲咧，即係咁早咧，又唔曬啦，而且咧，即係又冇乜雲咧，又見到藍天嘅感覺咧，其實真係咧好舒服啦。同埋咧，今日咧明顯上咧，即係呢一個鐘數咧，我行翻同一條路咧，唔知點解好似咧少咗人嘅，即係人流啊。即係同平時咧，通常咧好多人喺度等緊啲保姆車啊，或者旅遊巴啊，或者係啲翻工人咧就會好急嘅步伐啦。今朝早咧唔知點解咧，明顯係咧，即係我企咗幾分鐘喺呢個位置咧，都少咗人咧。是經過啦，同埋大家的步伐咧都明顯地唔係急嘅，即係好似好悠閒咁樣 行 翻工。咁我諗啊，唔通係關個天氣事，即係大家心情靚咗咧，咁所以咧啲步伐又輕鬆啲咧，咁笑容又多啲咧，唔知會唔會有關係咧？ 希望個個心情咧，即係都會好啲，係咪？帶住快樂嘅心情啊，今日迎接每一日咧都係最緊要嘅，係咪？ 係啊， 有陣時即係做人太沉重咧，都係辛苦嘅嚇，攣住條頸做人係咪？好啦，咁你都快啲翻嚟啦吓，咁今日带多啲欢笑俾我哋嘅听众啦，唔该晒 Barbie。咁长进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嘅骤雨。 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6嘅中级度嘅水平。可能因为咁咧，即系见到啲有啲机会都灰灰蒙蒙啊吓。咁啊，望上山顶嘅时候咧，咁啊有啲灰灰蒙蒙嘅感觉。咁啊，唔知道今日夜晚睇下大家有冇机会可以睇到啲一两粒流星啦吓。而家呢个时间咧，先听听系咪晨光大学 啊？系啊，咁啊，晨光大学咧今日又去聚焦呢个英国嘅房地产市场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哇，英国方面即系不断有消息传出啦，究竟硬脱欧啊，定还是有机会咧褪迟啲脱欧啦？咁当中都潜在住好多投资嘅风险啦。咁但系呢个世界咧就知道有危啊，有机啊吓。咁啊，即系除咗投资嘅风险，当然有即系投资嘅机遇啦。咁啊，请嚟呢个房地产达人啊，阿 Joyce 同我哋分析一下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大学继续有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上个星期咧就讲咗你去英国之旅啦嘅一啲现况啦，见到咧英国方面嘅唔同嘅人啦，都会觉得喂硬脱欧咧真系麻麻地，所以咧都对后市啊，即系楼市嘅后市咧有持有一个观望嘅态度咁样咁啊。除了观望之后呢，就下一步就要部署的嘛，或者就要出手做一些投资的决定的嘛。那在英国呢，如果真的要买楼啦，这样看啱啦，这样有些什么需要注意呢？特别在当前局势底下。 其实呢买英国楼呢个成本呢都真系几重嘅。咁点解呢？因为我哋喺香港啦，律师费可能即系唔系好贵啦，可能10,000楼下已经处理得到啦。但系英国嘅律师呢就真系唔嘢少啊，即系由未买啦，你开始帮你睇套契啊，或者呢去睇啲文件啊，嗰度都去咗你几万啊，即系唔好话即系成交啊，再做按揭啊，咁佢会一路加上去啦。咁啊，亦都咁讲啦，即系当地除咗律师费贵啦，咁亦都佢哋其他嘅成本上面都贵嘅。咁最主要咧就你唔了解当地个状况或者唔熟嘅话咧，好多时咧你有乜嘢都会揾律师去帮忙啊，去 search 啊，或者查查啊，咁佢样样都收钱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有心理准备啦，即系一定系未见官啊，先打80先啦，咁因为个成本重咗啦，咁变咗咧你睇楼嘅时候就更加需要留意翻啦。咁啊，究竟有啲乜嘢自己需要注意咧？咁同埋咧，当地买楼得意嘅，唔系话你落订签咗合约就可以绑住业主，佢哋咧系兴咧即系落订之前啦，签合约之前啦，就会去睇契嘅，吓睇下个业主个契有冇争啦，啊或者系佢哋有冇欠管理费啦、欠债啦，吓银行嗰边啊即系供得好唔好啦咁样，佢先至会同你咧即系落个合约，就唔可以话你私底下啦，同业主签完之后，佢套契唔得嘅，咁我就即系退翻俾佢啊，甚至乎我踢契，我唔完成个合约，佢哋就唔系咁嘅，即系佢哋咧系比较悠闲啲，咁啊用成个月时间吓，咁啊 search 完之后咧，跟住OK 啦，咁啊签约啦，咁啊当然啦，个风险咧大就大于咧中间嗰个业主可能会有机会反口，而你俾咗嘅律师费去 search 佢间屋嘅所有嘅钱就攞唔翻嘅。 哇！即系呢啲就费用就用咗，就好似倒咗落海咁噶 啦。系啦，因为我有个朋友咧，即系睇咗即系一间啦，系咁样啦，两间、三间都有咁嘅情况，系搞咗最惨佢咧系搞咗好几个礼拜啊，因为唔系因为佢对边即系对家都有律师噶嘛，即系佢哋要信来信往去处理一啲即系契约问题啦吓，即系问嚟问去咁样啦。 即系用咩去联络噶 ？email 啊，真系 email 噶，系佢哋仲停留于 email 年代啊， 就好少打电话或者 text message 嘅， 系啦、 okay message 少，咁啊电话都会有，咁如果你去到嗰边啊搵地产啦，二手楼啦，佢哋系中意 email 再 confirm 你，咁啊打电话都会嘅，但系你话啊会唔会啊 WhatsApp 啊嘛？又唔係好流行嘅喎，即係佢哋唔會咁荒謬。 但 係 嗰啲 email 係咪都好荒謬？即係好似我哋細個寫信嗰啲咧，即係上款下款嗰啲。你知香港人啲 email 全部都係好唔荒謬噶嘛？除咗官方啦，即係你話喂，即係大家政府機構出嘅 email 梗係好好official 啦。咁但係你 大家我同你 send 一个 email 系好轻松，同埋就算连 fan 桥都唔会写噶嘛，就用 fans thx 咁样系咪先？啊，真系啊， 好荒谬噶！英国人咧，即、okay, 系做呢样嘢咧，即系好正统啦。咁啊，即系仲系最惨，佢哋就系仲系停留喺呢个阶段啦。吓、嗯，即系佢哋就算咧好得意噶，打完电话咧 confirm 咗你时间咧，我不如 send 多个 email 俾你 confirm 一下。咁好认真嘅。咁啊，亦都咧睇楼嘅时候咧。你就唔好遲到，只要你遲到咧，佢就會話俾你聽，我下邊仲有另外一個 appointment 啊，或者咧業主過咗呢個時間就唔開門俾我哋啊，咁所以你會覺得哇，點會咁噶？我哋山長水遠嚟到啊，業主明明喺入邊都唔開嘅，咁好 不近人情咁 啊，係啦，你唔可以用香港嗰個 standard， 亦都唔好勞氣，因為佢哋嗰個即係culture 係咁樣啊，咁變咗咧，即係我哋一定要準時啊，或者亦都即係同啲地產啦、啊。好啊，即系睇啲乜嘢嘅物业啊，用几多少时间啊，咁样咯。咁同埋咧，去到嗰边咧，啊，股价又系一个大难题啊。香港股价咧就好随意啦，吓，打个电话就会复翻嚟啦。佢哋咧嗰边系冇得咁样估价嘅，啊，咁啊，每一次估价咧都要入股价行，仲要俾钱去估价，咁变咗咧，你睇中三五个你就惨啦，又冇咗几万蚊啦，因为佢哋估一口价咧，即系做一个嘅，佢哋真系做股价报告，好认真嘅，每一口估 系有几页纸嘅出嚟，系 有几页纸啊，就咁啊，俾咗一万蚊啊港币咁啦，即系大概100磅到啦，咁啊估一口价，咁你咁估法嘅唔系办法噶嘛？ 哇，咁无端端冇咗三四万噶，随时系嘛？ 啊，唔估又唔系，因为你需要做按揭啊嘛。咁我哋始终喺呢边即系香港人都好啦，喺英国买楼咧，如果一啲同香港有联系嘅银行咧，都可以做到按揭。咁、但系太 local 嘅银行咧就做唔到啦，因为佢哋冇我哋嘅即系户口或者个人资料。咁同埋咧有一样嘢就系香港人好关心嘅，佢 check 唔 check TU 噶咁啊？咁其实。是 check 嘅、 哦， 因為我哋同緊一啲有香港聯繫嘅銀行嘛， 是 啊，方便到你係可以喺香港交文件。咁不過佢哋係會順道啊，叫你咧填埋一張咧嘅 TU 嘅 consent form 同意書 check 埋啦，順手啫。 咁啊，所以要睇下自己嘅荷包夠唔夠水啦， 同埋會供緊好多樓啦。如果係嘅話，其實真係唔可以避得到噶，要喺埋英國嗰邊個供樓噶。 係咁啊，所以收音機旁邊你咧都要知道啊。买呢个英国楼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嘅事情咧需要留意嘅，同埋注意翻嘅。今个早上咧，又再次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再次同我哋分享啦买英国楼嘅一啲心得同埋一啲小贴士啊。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学。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我。无幻像一粒沙跌宕，雨雨就红方，红方。也要再盛放。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藉。 世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当跌再硬朗也会负受吗，我换着一粒沙跌荡雨雨就红火红火，也要再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剩底最后荧光，重新出发要讲究尊重，你要更硬朗，无地未去闯，哪怕将一粒沙跌荡雨雨就红花红花。 一首作品来自陈雷，有佢荧光。 Yeah, yeah. 夜晚咧望向星空嘅时候咧，都几似一粒一粒嘅荧光咧喺我哋天上边闪下闪下，照耀住我哋，氹我哋开心啊！先听咧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美达成实质首阶段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文本制定取得进展，相信同中国可以签署完整的首阶段协议。特朗普在白宫谈及中美经贸谈判进展，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强调，协议文本预备工作正是如期进行，期望下个月智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之前完成，但现时仍然有工作需要进行。莱特希泽向特朗普表明，目标是要在特朗普前往智利的时候完成首阶段协议。特朗普说期望到时可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协议。他又表示，中国已经开始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的办公室就向总统特朗普展开弹劾调查，发放列举弹劾理由的简介。简介指控特朗普曾经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对方施压，要求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和他的儿子，形容是逼令外国政府干预美国明年大选，背叛总统就任誓言和国家安全。国会众议院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今个星期正是进行得如火如荼，至少会有七名官员和相关人士被传召到国会作证。日王德仁向国内外宣告即位的即位礼正殿之仪今日在皇宫举行，预计有大约180个国家的领袖、皇室成员和政府人员，合共大约2000人出席。正殿之仪将会在日本时间下午1点开始，德仁将会身穿黄露掩袍登上宝座并发表讲话，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宣读贺词并三呼万岁。去到夜晚，德仁夫妇和皇室成员将会和外国宾客一同用餐。东京警方派出26000名警力维持治安，警视厅成立最高警备总部。鉴于风暴海佩斯早前造成严重破坏，原定今日举行的巡游将会推迟到下个月10号举行。体育消息，英超联赛升班马石飞联主场爆冷1-0击败亚仙奴。亚仙奴前锋比比上半场原本有机会先开纪录，但他在门前六马塔 Q 错失入球的黄金机会。石飞联转头就领先，他们在左路获得角球。即奥冈尼远处头槌二传，赖斯莫萨特门前射入，石飞联半场领先。兵工厂下半场先后换入斯巴约斯同埋 拿卡石迪试图收复失地，但始终未能够取得入球。石飞联维持一球胜果完场，在联赛榜以12分升上第九位。输波的阿仙奴连续四场作客不胜，赛后有15分排第五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就接近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排到德望学校；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腾龙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噶。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36嘅时间，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浩之外，仲有欧喺度啊。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记得咧，琴日翻到嚟直播室咧，国际新视野就讲咗一张票啊，飞到笑啦。有一位仁兄咧，就300多万港币咧，就买咗张机票，咁啊，终生都可以飞得到啊。咁而家仲可以飞啊。咁总共啊，话唔知飞咗100次呢个英格兰啊，喺美国 120次日本啊。 系啦，哇，好夸张啊！咁睇嚟咧，大家都好喜欢飞啊！今日咧揾到一个咧新鲜滚热辣啊！出炉嘅，咁啊嚟自咧嗰个民宿网啦，咩乜乜 B&B 嗰个咧就公布2020年10大旅游嘅热门地点。咁你可能会话，喂， 2020年都未到，點解咁快公布？因為好多人已經訂咗房，係訂咗下年去旅行嘅時候，用佢哋服務同埋佢嗰啲整合數據，你知今時今日去旅行啊 ，big data 啊，係啦，唔係咁多人住酒店啊，反而更加多人就選擇住民宿噶嘛，特別去到歐洲啦，咁你住間酒店咧，那個酒店房咧就係有啲懷舊同埋又唔係咁新嗰啲咁嘅酒店房啦，都收緊一個幾貴嘅價錢啦，咁但係如果你住當地嘅一啲民宿嘅话啦，即系唔讲边间公司啦，当地嘅民宿嘅话咧，人哋间屋真系几靓。 我觉得未必系真系靓，同埋个价钱贵， 系、啊、 反而咧有阵时喺民宿入边揾到嗰种生活上嘅体验咧， 系啊， 呢、 啊 這个真系酒店俾唔到。 你又可以喺超级市场，譬如当你而家飞咗去德国啦， 咁、啊、 你住德国嘅民宿， 你可以真系睇下。德国肠，你睇啲德国人系食咩德国肠？咁、 啊、 你酒店嗰啲一定系， 咁你冇 搵旅客钱噶啦，嗰啲 同埋你酒店冇炉头啊嘛。咁、啊、但系你呢啲乜乜 A C N C E N E 呢啲咁样、啊，你租嗰间屋人哋有个炉头噶嘛？佢、 啊、 suppose 你可以煮嘢食嘅，煮完之后整翻干净就得噶啦。咁、啊、所以你真系可以喺德国嘅超级市场买啲德国嘅肠仔自己煎。 系啊， 咁即系呢一样嘢系 真系 酒店体会 边有 噶 啫？你酒店冇啦。你烚肠都唔得啦，唉，都唔好话焗啦， 系啦。咁所以咧，啊，佢就预测或者佢公布啦，仲有2020年啦，即系下一年咧，十大嘅旅游热门嘅地方嘅排行榜咁，同、大家一齐睇一睇啦。咁啊， 第十位开始数上， 第十位啦，就系、是、啊，我同你都想去嘅地方，阿鲁阿图、啊，竟然系阿鲁阿图咧，近年咧 我麻麻嘅咋，阿鲁阿图啊， 超级受欢迎、啊，咁啊，客房嘅预订量咧年增咗140%吓，而讲起阿鲁阿图咧，大家都即刻谂起，喂，系咪移民啊？系咪避税啊？ 我谂咩啊？ 系啦，咁但原来唔系话阿鲁阿图咧，真系呢个 Lonely Planet 咧，亦选为地球最快乐嘅国度嚟，而且系嗰啲潜水人咧，好中意睇落水睇嘢嘅地方。 唔怪之得啦，我玩山我唔玩水啊，我忌水啊， 山都有得玩。佢话咧，可以上呢个火山登顶啊，呢个体验咁样。 咁惊啊？ 系， 都呢个体验好嘅。 系啊，但你同我都知道，去呢个富士山其实都系一个火 山嚟噶，系啊。 咁所以。嚴格上，我哋冇登咗頂，但都有登過火山咯，係咪好勁啊？喺個 checklist 嗰度， 香港都有死火山嘅， 係做多一嘢咁樣。好啦，睇下第九位先，第九位係墨西哥嘅瓜達拉哈拉咁樣啊嚇。墨西哥咧，可能大家淨 瓜達拉哈拉啊， 係瓜達哈拉哈拉，瓜達哈， 估到你啊， 瓜達拉哈拉係啦，位於西部嘅第二大城市啊，但係咧就未必係大家熟悉。嘅地方啦，咁啊订房量咧年增咗158%啫，咁点解咁劲咧？ 突然飙升、啊， 原来咧都系因为呢个串流平台啊 ，Netflix 啊 ，Netflix 嗰个有一套新剧叫《毒枭》啊。 吓，好似有留意过， 我冇睇 喺嗰度拍噶， 系啊，喺嗰度睇，嗰度拍咁咧，话当地咧好多殖民时期嘅建筑同埋唔少嘅节庆咁啊，中意异国风情嘅朋友咧就可以试下啦，而且咧有好多公共空间咧俾踩单车嘅人咧可以游历嗰个城市嘅咁样， 踩单车游历几好嘅，我觉得 系啊，咁系正嘅。第八位咧就去翻欧洲咯，卢森堡咁样，咁啊卢森堡相对即系譬如德国同埋比利时又细少少啦，咁。但系即系大家觉得呢个冷门嘅地方咧，就反而又系啦，外国嗰啲朋友咧好中意，就系人哋去咧，佢就唔去嘅；人哋唔去咧，佢就去嘅咁样。咁我估计系一个咁嘅情况底下咯。咁同埋都系睇嗰啲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因为入边好多城堡啊、嗰啲靓嘢啊、宫殿嗰啲咯。咁啊，可能呢个咧未必wow 到你啦。咁啊，跟住咧有一个地方咧就近少少个第六位啊吓，喺中国嘅西安咁样十大嘅排行榜入边咧，唯一上榜嘅就系中国嘅城市就系西安啦咁样。咁啊，哇！客房咧預訂量咧大增咗255%咗， 咁即係代表其實內地西安呢個位置都好多呢啲叫做民宿供應喎。 係啊，第一多民宿啦，第二就係啲人， 即係啲人都轉型喎。 係啊，係啊， 係咪先？ 唔知 突然之間，你知好多時一窩蜂就、啊、喂而家有得登記啦。 哇，登記啊，登記咗先啦、啊，跟住又有生意。 內地啲民眾自己崩翻大西安呢一個嘅、叫做訂房量， 即係咪北京去西安、廣州去西安咁樣？都唔出奇嘅。咁人哋睇， 譬如我哋香港人去西安，咁你話睇兵馬俑好、啊，雖然我唔知道西安有咩睇，除咗兵馬俑、啊，我哋見識少啊嚇。咁啊，聽眾又可以提供一下咁樣。咁但係就見到佢嗰、那個增幅都幾大下嘅，去到255%喎， 好犀利。 係啊，第五位咧去到咧。欧洲东部咯，罗马尼亚、可能你会觉得喂，罗马尼亚睇乜嘢噶？我记得咧、小白你嗰个消失的地图咧，都有嘉宾讲过罗马尼亚噶嘛。咁成日话罗马尼亚咧就好中意睇僵尸嘅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睇嗰啲僵尸堡垒咧，已经成为咧嗰啲中国游客必去嘅热点嚟噶。你唔好以为喂去罗马尼亚睇僵尸系咪好？好非一般啊，或者翻到嚟香港， 好大路嘅咋？ 系喂，其实大路都非常非常啊，所以你大家去完罗马尼亚翻嚟咧，即系唔好再讲。喂、我嗰次咧去嗰啲，哇，尼古拉白爵嗰 僵尸你又见唔到系咪？ 系好大路啊！人哋内地嗰啲旅游团咧，大字标题咁样写晒出嚟话，喂，有得睇尼古拉白爵啊！咁样即系一个普通。嘅一個賣點，等於你嚟香港去星光大道嘅， 係啦， 所以你唔好講到自己幾咁巴閉咁。 到時你揾阿尼古拉白爵嘅影相，高高都係 cosplay 嚟嘅， 係都真係唔知道， 又要收錢。 第三位咧近少少香港啦，咁、但係咧、大家又會幾中意去嘅、就係咧泰國嘅叫做武里南啊。咁武里係一個地方啦，大家去過泰國啦，就唔係去曼谷喎，係去咧布吉、清邁嗰啲地方都唔係。今次咧就係講緊咧，喂佢嘅旅客咧預訂量咧年增咗383%喎，就叫武里南啊。 有咩搞作咧嗰度？ 我而家睇到咧，武里南咧喺泰语入边咧就系幸福之城咁样。佢、有啲咧古旧嘅一啲叫做城堡，有少少似吴哥窟嗰啲 friend 咁嘅嘢啦。咁、当地人咧， 佢又唔系皇宫，不过似系好大嘅庙宇咁样。 系啦，佢哋系讲高棉话噶。 哇！ 即系高棉话就有啲似柬埔寨嗰啲画咁样咯。咁、总之就有嗰个味道出咗嚟，同埋再加上就系、再洗费就再平啲、如果大家觉得喂曼谷已经都几平喎，几抵玩下㗎喇喎，咁样喂呢、這个呢武里南呢就再平啲、可能曼谷买支水呢就$4啦。 嗰、度可能2蚊。 咁当然啦，常言道泰国啲水都喺返超级市场买好啲。今时今日去东南亚，你哋系咪都系会通常都系超级市场买水，就唔敢饮佢哋当地水。 自己有过滤水嘅，即系过滤器嘅。 即系譬如你而家去食一个海南鸡饭，人哋倒杯水俾你，你敢唔敢饮？我麻麻地嘅，其实 我都唔会嘅。 仲系今时今日，即系就算 even 喺曼谷啊吓， 新加坡 OK 嘅， 系新加坡 OK 好啲。其实马拉都 OK 嘅， 系啊，马拉都 OK。 但系泰国你系觉得争？ 泰国曼谷我谂我都会嘅，因为我会相信佢有滤水器过咗一层先， 系嘛？ 系啦，点都 OK 嘅。 系咁啊，再飞远啲啦，去到第二同埋第一位啦，咁同大家数埋啦，唔知可唔可以左右到大家下年嘅旅游决定？第二位咧就系西班牙嘅毕尔包，咁啊西班牙就。热门城市巴塞啦、皇马啦呢啲，又睇波系咪先？又去睇下比萨斜塔咁样。但原来咧，即系呢个毕尔包咧，都按年咧个订房量咧升咗咧402%。 哦， 即系旧时咧得一间房系俾人订嘅啫。 啊， 即上年系得一间房俾人订啦，今年系有4间房俾人订 咗。哇，都几好啊，成绩都唔错、啊， 好夸张。 西班牙真系都几多嘢睇嘅，譬如你净系睇翻即系巴塞隆拿最近就比较多运动啦，系咪先？但系其实佢哋自己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嘅 culture， 呢啲都几值得睇嘅。 系啊，佢话咧，原来毕尔包咧系2018年咧欧洲最佳城市。 系啊 ，best city 系被誉为。 即系有机会都可以见识，即系我哋可能心入边嘅毕尔包啊，系咪？ 都系踢波，都系西甲， 民风比较朴素咧，可能人哋已经好繁华噶咯。 系啊，同埋佢话有一个劲嘅，佢话有间美术馆咧就1997年开嘅，叫做古根汉美术馆咯。佢话呢个系大家去毕尔包咧就一定会要游览嘅地方嚟嘅，同埋有一个叫做阿斯费纳文化中心啊，又话打卡一流啊咁样嗰啲咯。咁喂，第一位咧你。俾你估下系边个地方？ 亚洲、欧洲冇乜故事啊？ 系喺美洲噶， 喺美洲啊？ 喺美洲噶，系啊，美洲都几难估得到，同埋 几难估到添啊？ 几估唔到点解佢凭乜嘢？ 凭乜嘢？ 系啊， 即系圣保罗。 嗱，我讲多啲啦，喺美国 入邊嘅， 美國 直情喺美國入邊一個地方添，佢得一隊 NBA 嘅球隊，但係呢隊 NBA 球隊咧近年勁咗少少嘅，但係都唔係大家最傳統中意嗰啲芝加哥公牛啊、洛杉磯湖人啊嗰啲啊，佢係麥爾沃基喺威斯康辛州嘅麥爾沃基。嗱，老實講啦，個編輯都係咁講。我哋点都谂唔到咧，系麦尔沃基咧成为咗上下年咧客运量咧升咗729%嘅，原因系咩咧？相信系因为咧麦尔沃基咧将会系啊美国咧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咧明年主办嘅城市。 咁冇得讲啦，咁冇得讲啦。你牵涉到呢啲咁样嘅政治因素嘅话，咁佢啲房嘅爆啦，啲人又要过去做细，啲人又要过你酒店又爆，酒店又贵，好啦，咁你梗系埋手，梗系向嗰啲民宿系咪先？ 搵 房啦，根本都同佢哋自己本身旅游都冇关，因为第一位离晒谱。 不过咧，顺带一提，咁其实咧，麦尔沃基咧都系好有历史嘅城市嚟嘅。咁啊，佢哋有一个咧，圣地亚哥嘅一个设计师啊，设计嘅一个艺术博物馆啦，系必去，有好多啤酒厂咁样咯。啊，几得意啊！咁啊，即系有队球队啦，麦尔沃基公鹿啊，咁啊，字母哥喺度打波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到？ 有冇系梦幻队噶佢？ 有。佢、okay, okay. 应该系最当打噶啦。其实你如果佢冇伤冇病， 唔系有 阵 时当打嗰啲入唔入梦幻队你都知噶啦。 系 嚟紧扭计， 唔系奥运会想打嘅，但系之前未讲嗰个世锦赛嘅。奥运 四年一次啊嘛，世锦赛唔系四年一次啊嘛。 世锦赛就求其用啲人打下咯，我估奥运就大家想攞个奥运金牌就， 梗系啦，费达拿都话想攞咯，系咪？ 系咩？费达拿都想， 费达拿都想攞啊！你谂下，几珍贵啊！ 咁都啱嘅，咁啊，即系大家谂下啦，2020年究竟有啲乜嘢嘅地方大家想去咧？系时候订订房，买定机票啦噃！ 笑话有如炎夏密码，两个在扫吉他，扫个活生小马，快慰谈何代价，冰块做皮铺，添一口醉掉更好，以青春作细节，悠然共舞，不看地图，天气极美好，别去绷紧的脚步，我跟你，你跟我，始终从来未最初肯骗时间的汗，施法术更多，够我没有承诺，只快乐的光。吃着喝着怕着叫着唱着抱着更多，中着两着醉着染着试着穿着更多，你在爱着每日每夜哪怕蹉跎。我们扎地有声，我们迈步有风，我们隔上有花，我们。上有光，我们路上有火，我们就是有种，我们同途造证。发个梦去雪山，跳进神秘海滩。悠然共舞，始终都给退路。天气未算好，上有一双给我到。我跟你，你跟我，始终从来未老。这里常有歌，你我又是最初肯见时间的汗。施法术更多，够我们任性过，只快乐的光。吃着喝着盼着叫着想着抱着更多，中着忍着醉着点着试着说着更多。 想我在每日每夜哪怕蹉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24度，相对湿度79%。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朝 sport 到你咧，先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啦，都系我哋成长年代咧一位咧，哇，传奇嘅球星啊，佢有吕布之称嘅伊巴谦莫域啊，咁咧嚟到咧美职联嘅季尾啦，你知佢系踢呢个洛杉矶银河队啊，咁啊，讲到明啦，话约满之后咧就应该会告别自己嘅职业生涯啦。 谂紧嘅，不过佢都15、16啦，你信我啦，佢啲咁嘅性格咧， 系啊。可能会 心红噶，佢成日话美职联冇咗佢咧， 系 就冇话题。 系啦，咁真系，原来个话题咧可以继续延续。因为点解咧？琴日朝头早咧，即系晨光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咁就有场波啦。咁就系呢个洛杉矶银河咧，就对呢个明尼苏达联啦。咁嗰场波咧，最后咧呢个洛杉矶咧就赢咗波啦。咁2-1咧晋身啊西岸嘅呢个准决赛啊，意味住咧伊巴谦莫域嘅美职联生涯咧就未完，将会遇上咧即系入到四强嘅时候咧就。对啊，有卡鲁士韦纳咧所率领嘅FC 洛杉矶啦，咁样洛杉矶洛士打比，再加上咧就系、伊巴谦莫域咧就成日都会对住传媒都几大口气噶嘛， 系啊， 咁但系伊巴系劲嘅， 佢真系劲， 我常常都见到。佢有啲冇可能入到嘅波咧，伊巴谦莫域唔知咩怪脚又可以射入咁样 啦。如果咧嗱，以佢咁嘅性格咧， 同埋呢个年纪啊，年 纪，以佢呢个性格同呢个年纪咧，其实做到今时今日绝对唔简单。我够胆讲一句，如果佢对传媒好啲好 friendly 嘅话咧，唔止咁样。 系啊，真系、 一定系唔止咁样。 咁咧、伊巴谦莫域咧，其实对上四个礼拜到一两个月咧，就接受传媒访问咧，就话因为依家射手榜入边咧，就卡鲁士韦纳咧就叫做入球咧系多。多过呢个伊巴谦莫， 佢好似30球嘛， 系啦，咁咧跟住咧就媒体咧就喺度问啦，喂伊巴谦莫域啊，喂啊你睇下卡鲁士韦纳咧劲过你、入波入得多过你、你点睇啊咁样，跟住咧阿伊巴谦莫域咧就好简单咁样讲话，卡鲁士韦纳几多岁啊？咁卡鲁士韦纳好似25定26岁啦，咁啊25、26岁。我25岁嘅时候喺边度踢紧波，跟住啲人就呆咗啦，因为佢25岁嘅时候就喺欧洲搵紧食啊嘛，正值当打，好似踢紧皇马添啊咁样。跟住你话，咁我而家25岁喺边度踢紧波咁样，咁即系意思就系话，喂，你睇下我当打嘅时候啊，我系喺欧洲最顶级嘅联赛踢啊，你而家系啊入好多波咁点啊？你踢紧美职联咋咁样，即系类似咁去揶揄咯。 口气真系好大嘅。 系啊，咁啊，但系我系几中意呢个伊巴谦莫维奇嚣张嘅， 嗰啲霸气有阵时令到人哋。觉得真系要拍下手掌， 系同埋咁佢真系劲嘅。好啦，讲开咧，头先都有话，喂伊巴旧时踢过皇马啦，咁啊欧联咧今晚又嚟啦，分组赛啊，包括有曼城咧对意大利嘅球队咧，意甲嘅球队亚特兰大啦，咁啊应该都实食冇黐牙噶啦。咁啊早记咧，祖云达斯咧就对莫斯科火车头啦，喺翻主场都灵球场嗰度上演啦。咁啊重中之重咧要睇呢一场，加拉塔沙雷咧就主场迎战咧皇家马德里啊， 咁啊，睇下皇马啦，又系嗰三叉戟啦，奔斯马啦，哈萨特啦，仲有咧詹士洛迪古斯啦，可唔可以咧即系射爆啊呢一队咧希腊嘅球队啊加拉塔沙雷啦？咁啊，二次都有得踢嘅，咁啊二次主场就对咧呢个贝尔格莱德红星咁样啊，咁都系欧联咧冇计，大家都系转嚟转去转台睇噶啦。 系啦，喂，既然讲开足球啦，不如讲埋呢个2019年金球奖啊， 哇， 即系有啲名单可以俾大家望一望啊！星期一嘅时间咧就公布咗30人嘅候选名单啊，美斯啦，咁啊 C 朗以及咧就云迪卡三名大热门，当然咧就入选啦。咁啊主办单位法国杂志啊，咁啊法国足球就宣布咧今年嘅金球奖候选名单咧，咁啊就系30人嘅名单入边啊，咁啊上季欧联冠军利物浦咧就成为咗大户，系啦，总共咧有6个人咧就入选，咁啊除咗咧就系云迪克之外啊，仲有三叉戟嘅沙拿啦，仲有咧就系啊沙迪奥文尼啊、费明奴啊，中场嘅云拿当啊，右闸嘅亚历山大阿卢啊，仲有咧门将啊阿里逊啊，咁啊都系喺呢个名单入边嘅。咁啊金球奖咧就会喺12月2日，咁啊当其时咧就会喺呢个巴黎咧就揭晓啦。咁啊当然啦，近呢十年都系噶啦。成日都话垄断系咪先？即系两位球星啦，美斯同美斯同埋呢一个嘅 C 朗啦，未嚟垄断。咁到底今次可唔可以咧？就系叫做有其他新啲嘅人，又再次咧有佢哋嘅声音、名字 打破过嘅，咁摩迪啦，摩迪打破过啦， 都好难得噶啦。摩迪嗰年其实 系，但其实我自己真系觉得应该要俾云迪即刻啦，或者云迪克啦，唔同嘅译音啦咁样。我觉得真系佢都好值得攞咯。不过有阵时我哋又冇票好投嘅，都系嗰啲评审啊或者当家作主嘅人去决定咯。 我哋系小球迷嚟， 有阵时你转下人都好啊，对成个球员都系一个鼓励作用。如果 我觉得呢啲如果 其他球员踢嚟踢去都好似喂冇乜 honor 或者冇乜叫荣耀咧，咁佢又慢慢踢就为钱而踢咯，系啊，年薪唔知几多百万啊，咁但系冇攞个奖噶，系咪先？咁但系攞奖又唔系佢唔想攞，或者佢唔恨攞，系个机制根本就唔容佢。 所以话攞奖同即系成绩咧，都系两样嘢嚟嘅，系咪先？有阵时啲嘢。好，咁最后嘅时候咧，就睇埋四眼 Q 后啊，咪香港嘅吴安仪啊，早前咧出战啊澳洲女子桌球公开赛，咁希望咧就可以卫冕嘅。咁可惜啦，决赛嘅时间咧就不敌啊19岁嘅泰国新星啊。咁赛后之后，安仪咧都满意自己嘅表现嘅。咁可能即系对家实在打得太好啊， 系 咪先？咁 啊，咁要发挥稳定，场场都打得咁好，系作为运动员要学习嘅， 系啊， 真系好难嘅， 保持水准， 下下都可以。147咁样 KO 对手咩？ 系啊，咁安仪咧，其实啲打法咧都越趋成熟噶啦，咁希望佢可以继续参加多啲男子嘅桌球比赛，系啦，咁令到佢咧喺各方面嘅实力都系有所增长。先听听8点钟嘅新闻啦。 鉴于风暴海贝斯早前造成严重破坏，原定今日举行嘅巡游将会推迟至下个月10日举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08.62， 瑞士法郎 0.987， 瑞士法郎是 0.986， 澳元是 0.687， 加元 1.309， 新西兰元 0.641， 人民币 7.078， 英镑对美元 1.297， 欧元对美元 1.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3.71美元，卖出1484.0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车龙就喺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西贡公路都比较繁忙，出九龙方向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排到白沙湾码头。另外反方向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今朝早近住北港路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看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我是姜炳耀。如果吸咗毒呢，其实唔系你自己一个嘅事情嚟嘅，你会影响咗你屋企人，影响咗整个社会，更加会危害下一代。希望大家唔好唔自私，千祈唔好吸毒。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系芭比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㗎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又进入另一个小时的晨光第一线，今日是2019年10月22号星期二的早上时间，已经来到8:09啦，啱啱好8:09。咁啊，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同埋有芭比。 早晨啊，彭仔。 系早晨。咁啊，接过阿 O 同埋阿小白嘅更之后咧，咁啊，当然啦，要同大家亦都 update 下啲天气预测，今日会系点样呢？ 今日咧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啊。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云量较多，同埋咧会有一两阵骤雨。 系咁啊，中意呢一个秋凉嘅感觉嘅朋友咧，就特别要珍惜咧晚上收咗日头啊，又或者喺清晨嘅时候咧，太阳未走出嚟嘅时候咧，即系五点零，其实而家系6:00咧都未天光，咁呢一啲嘅时段咧，就真系咧好感受到个秋凉嘅感觉，系真系几爽嘅，咁但系咧一去到晏昼啊，同埋呢一个嘅日头走咗出嚟嘅时候咧，咁啊又唔同讲法啦。嗱，你谂下啦，呢个天文台预测今日咧最高气温会系大约29度嘅，咁其实凉极。都是有个限度 的。是哦。 咁样啦。咁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是78%嘅。咁喺呢个时候呢，我哋都准备呢要同我哋嘅财经界嘅朋友啦一起倾下偈啦，了解一下呢佢哋掌握嘅信息啊，或者係分析到一啲嘅同投资环境啊有啲咩嘅利好或者利淡嘅因素呢，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呢分享一下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啦，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啦，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兴 Kenny 的。早晨啊 ，Kenny。 早晨 ，Kenny。 系你好，系咁啊！直播室有我彭仔同埋 Barbie 响树啦，咁啊，先同大家咧就系、是、回顾翻昨天嘅港股表现先啦。 系嗱，琴日咧港股咧全日都系窄幅上落嘅啫，咁啊，恒指上下点数咧波幅都系160点啦，收市嘅时候咧就报26725点，系升咗6点噶。 哇，咁紧要啊！升咗六点， 都有啲跌喐动嘅。咁啊，主板成交力都缩减至到637亿元。 系咁啊，睇翻咧外围。方面咧嘅市况咧，反而就比我哋港股嘅表现咧就喐动多少少啦，都系升嘅吓。咁啊，睇翻呢一个嘅譬如道指方面啦，美市吓，咁啊道琼斯指数咧就系反复高收嘅，咁啊最多咧系升过咧82点咁多嘅，咁就亦都一度咧跌过咧23点，咁佢收市嘅时候咧就系报26827点啦，咁系上升咗咧。57点嘅，咁标普咧都系标普500指数都有升嘅吓，咁收市嘅时候咧就报系3006点，系升咗咧20点啦。睇埋纳斯达克指数咧都系高收咧系0.9%咁样，咁系报咧系8162点，系上升咗73点。咁点解特别即系？注意埋呢一個嘅美市嗰啲嘅指數咧，都係上升咧。咁當然都同阿 Kenny 咧就去分享一下呢一個嘅升勢咧，會唔會都係同呢一個中美達成首階段實質嘅貿易協議咧，好有作用咧？ 都有一個幫助嘅，因為睇翻就之前其實個市況方面咧，都其中一個負面因素就係嗰個係中美貿易爭拗嗰個不明朗嘅情況啊嘛。咁就而家明顯就見到叫做大家都有個進展喺度，同埋就睇翻啊，即係特朗普方面啦，就喺美國方面自己本身都面對一定嘅依個壓力啦，因為有可能俾人彈劾啦，跟住有好多嘅挑起咗好多火頭嘅問題啊，所以變咗我諗佢咧就大家會覺得態度咧就想都做翻即係一啲正面啲嘅嘢先，咁咧希望咧就可以令到咧就增加翻自己嗰個係即係聲望啊、扭轉啊，喺美國本土自己本身嗰個係問題嘅。咁當其中一個方案就話，希望喺貿易問題上邊咧，就達到一啲係進展，咁啊就顯示到咧就係做到嘢啦。咁就 攞翻啲分， 可以改變啦。 咁但呢一個嘅續後嘅動力啊，足唔足夠咧？睇怕嚇。 嗱，咁其實真係講真，好睇翻佢嗰個即係 Donald Trump 自己嗰、那個。玩法系点啦？因为你其实由头到尾呢个中美贸易嘅问题都系即系去创造出嚟噶嘛。咁所以变咗就睇翻究竟佢会唔会真系有诚意，或者系真系实质地想去即系有呢个进展喺度？因为好多嘅除咗钱嘅问题啦，即系你中美贸易就表面就系一个钱嘅问题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国家都愿意同佢买多啲呢个系大豆啊或者农产品嘅。但系除咗钱嘅问题之外咧，仲有一啲比较深层次嘅问题咧，就系一啲。原則性嘅問題啦，譬如好似市場准入啊，或者係知識產權啊，甚至無呢個係嗰個大家嗰個意識形態上面嘅問題啊，呢啲咧就係比較難去解決咯。咁不過而家暫時又似乎都叫擺埋一邊先嘅。你就算好似華為咧嗰啲係咁敏感嘅事件嘅話咧，咁而家佢都即係進一步咧就係延長咧就係嗰個美國方面有啲供應商咧就可以供應嗰個零部件俾佢。咁似乎暫時大家都係放埋呢啲複雜嘅問題唔傾住嘅。 係先做咗一啲咧，即係容易啲去攞到分嗰啲先 嘅，容易解決啊嘛。 係咁啊，希望 你話個底線問題嘅，咁你呢啲底線你啲。好难退让噶嘛，因为一个国家嘅底线唔系咁容易可以变噶嘛。 系吓，咁啊，希望呢一个嘅力度咧可以持久少少咧，令到个市况去到年尾嘅时候咧都有得稳得住啊吓。咁啊，另外咧就睇埋欧洲方面咧，其实就唔单止美市嘅，咁啊欧洲大市咧同样都系受惠喺政治上边一啲嘅消息啦，都有啲带动。咁啊，当中可能大家就会谂啦，啊会唔会都系同呢个英国嗰个脱欧方面咧就约翰逊就执过份新嘅协议。咁連歐盟嗰邊咧都岌頭咁樣，咁啊當然依家咧就要去國會下議院嗰度爭取通過啦。不過似乎都會有阻滯嘅。即使係咁咧，都總算叫做喺脱歐方面有個方案啦。咁會唔會呢一個嘅消息咧，即係對於歐洲大市以至到係外幣方面，譬如英鎊個走勢啊，咁啊 Candy 認為會點樣去行咧嚇？ 我諗對英國嗰個幫助會大啲，尤其英鎊咯，因為始終就之前大家都覺得嗰個係脱歐嘅情況方面咧，就係會有啲阻滯啊，咁可能冇方案地脱歐啊，甚至冇可能會唔會話呢個係英國本身自己嘅政治都會有一個問題，就話約翰遜可能都冇得做啊，又要重新再大選啊咁樣，咁就好多一啲政治嘅不明朗走出嚟，咁而家又似乎就一步一步咁樣就係解決得到嘅，咁起碼就叫有秩序地脱歐嘅話咧。咁就會好好多，因為大家都預咗佢會脱歐噶啦，即係市場上譬如之前英鎊嘅匯價都反映咗呢啲因素喺度。咁如果你係更加係有秩序地脱歐嘅話咧，咁就反而就令到英鎊匯價有機會咧就進一步係反彈咯。 系而家咧又多一个新嘅词语啊词汇啊，叫喺呢个英国嘅脱欧事件上咧，叫无罪脱欧，定系头先阿 Kenny 讲嘅有罪脱欧？个罪咧就系秩序个罪啦，咁样嘅。咁大家又听多一样嘢。咁睇翻英国嘅英国富时100指数咧，都收市报7163点咧，都系升嘅，升13点啦。咁而其他欧洲嘅股市咧，譬如德国方面咧，就升咗0.9%啦。法国方面又高收咧0.2%啦。咁其实呢啲咧都系一啲好嘅兆头嚟嘅。咁会唔会即系反映咗喺欧洲大陆方面嗰啲嘅投资者佢哋对于这个包括埋系英国脱欧嗰个嘅情况都系乐观咧？ 除咗我觉得英国脱欧因素之外咧，其实另一个因素支撑住环球股市就系、大家都等即系而家都觉得新一轮两宽又再嚟啦嘛。你譬如好似美国又都系开始又恢复翻呢个买短期债啦。咁另外英国欧洲方面亦都系啦，欧洲央行方面咧亦都系行呢个系宽松货币政策啦。咁所以其实似乎嗰个系内地亦都系啦，内地即系央行方面都系增加流动性啊，同埋就甚至冇存下个月或者憧憬啦、下個月又再減呢個係存準率啦，咁所以變咗環球央行咧都係一個量寬潮咧，都似乎又再嚟過咯。咁所以對個資產價值方面就當然會有個刺激個幫助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呢個又係咩啦？即係不斷咁反覆重複，即係個市唔好，經濟唔好就量寬。咁量寬到咁上下之後咧，又產生另一啲問題，跟住又再嚟量寬，咁就似乎都係不斷咁重複呢個問題咯。而家 係咁啊，睇翻咧就加拿大方面，其實咧佢哋都有政治事件嘅，因為佢有大選啊嘛嚇。咁呢一個嘅大選公佈前咧，就睇翻呢一個嘅加幣咧，就上升喎，對美元有最新咧就報1.3094咁樣。其實啲加幣有冇啲咩嘅分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咧啊？ 其實反而我覺得加幣同嗰、那個佢當地嘅政治因素嘅關係不嬲都唔係太大，因為因為加拿大經濟同呢個係美國實太依賴美國嘛，所以咧就係、佢本身自己嗰個經濟就第一人口就唔多啦，地方又大啦，第二就係嗰個經濟嘅活動方面咧，就其實唔係話咁頻繁啊嘛， 佢嗰個嘅叫做variety 唔係好大咁樣嘅，嗰個經濟活動方面嚇、 所以大家會睇反而睇咧，同美國嗰、那個經濟關係會比較大啲。咁而家美國叫做好啲啦，即係又而家大家又正面翻啲啊嘛，咁所以變咗其實反而對嗰個加元嘅幫助會比較大啲。 反而係佢隔離嗰個兄弟係影響 到佢， 就多過自己屋企嘅事添啊嚇。好，咁啊，今朝早咧就再一次啦，多謝曬阿 Candy 鄧星興啦，同我哋咧都分析咗好多咧唔同嘅外圍嘅市況嘅情況嘅。咁我哋留待下個禮拜二咧先再同你通話啦。好，多謝曬你，拜拜。 出只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尼事务所的男阿达士为了令到成军二十周年声势更加浩大，除了成员英井祥会继续成为红白歌唱大赛连续五年的司仪之外，事务所也都改革，令到他们能够跨出重要的网络一步。除了串流平台之外，仲有就是网上合法购买他们的歌曲。巨大的组合改变代表住日本事务所可能会走向更新的一页，凭住的就是一股勇气。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阿达士Fre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阿达士 Fre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呵呵呵，系啊，欧要话俾彭爷 有嘢听啦。 喂，一件事 系啦，话俾阿彭爷听啦，再话埋俾芭比听啦。芭比都中意买嘢嘛，彭爷都中意买嘢。咁啊，你哋咧有阵时去到超级市场扫货咧，咁我知道彭爷咧就未必睇价钱嘅。 系啊，佢可能好，我系真系唔睇价钱。 佢可能单纯咧就话，喂、哎，嗰日 连咗张单我都唔睇啊。 系啊，咁、哦、即系更加就遑论格价啦。咁啊，芭比会唔会格下价？譬如你要喺 A 超级市场嗰间茄汁豆平啲，咁可能 B 嗰间咧就贵啲，咁你会唔会行多两步去 B 嗰间咁样？ 嗱，坦白讲，如果咧系真系一次性或者系好想买嗰样嘢嘅时候咧、嗯，我就唔睇价钱嘅。咁但系如果咧长期咧需要买嘅一啲可能生活产品啊或者系啲食品咧、嗯，我就会格价咯。 系系系，咁啊，即系都知道好多收音机旁边啊晨光听众咧都会有铺引头啦，就系、是、格价嘅咁样，或者诶、哎、都好啊，有阵时你即系啲钱无啦啦咁用咗唔好啊！精明消費咧都係我哋好想推廣嘅， 同埋會係樂趣嚟嘅。即係計完之後咧，我慳咗幾多錢喎？ 係啊，係啊。喂，嗱，可以醒大家一個小嘅呢個精明消費嘅小貼士。不過咧就唔係喺香港用嘅，喺加拿大用嘅，因為小弟咧琴日咧早幾日先喺加拿大飛翻嚟啊嘛。咁咧原來加拿大嘅超級市場當佢有三間咧比較龍頭嘅超級市場啦 ，A、B 同埋 C 咁先算啦。嗱、 啊， 香港都係得兩三間龙头嘅超级市场嘅啫，咁咧加拿大方面咧，譬如你买咗一罐麦皮，跟住再买咗一包牛奶咁样先算啦。跟住咧如果你攞去俾钱之前咧，愿意上一个 app 咧，个 app 咧就系将你将嗰包嘅麦片同埋牛奶咧，就喺三间嘅超级市场做比对咧。明明你喺 A 超级市场咧系买紧嘢噶嘛， 系啊， 咁你攞住麦片啦同埋牛奶啦，你可以俾钱啦。跟住只要你喺个格价网咧。同嗰、那個sales 講話，喂，你睇下我呢個格價網咧，話 B 嗰間咧 平啲喎， 牛奶咧平三蚊嘅喎，包麥片又平三蚊嘅喎， 咁佢就收嗰個價錢啊？ 係啊， 唔係啊， 咁而 B 超級市場同 A 超級市場咧係冇聯營 嘅 喎， 即係佢哋係競爭對手嚟嘅，唔係話 唔係 friend 嚟㗎，唔係同一個老闆嘅喎。呢一件事咧，我覺得 爭幾多咧？其實 都爭兩三蚊加紙嘅咁樣， 兩三蚊加紙。 喂，你買幾樣嘢好開心嘅咯喎， 咁係啊，咁但係當然唔係因為。佢有個咧，加拿大有個法例，有個最低價格嘅保證嘅，或者係本身嗰間咧，咩 mark 嗰間市場定落嚟嘅最低價格保證嘅、所以咧佢費事你走咁多間啊！算啦，人哋都係收三蚊嘅話，我都收三蚊咧，你唔好走嚟走去啦 咁 樣。 佢叫推出呢一個 app， 係 嗰個公司就等於好似我哋而家成日去喺廣告入邊見到嗰啲格價酒店咧， 係 嗰啲網咁樣 嘅 啫喎。 係嗱，有啲咁嘅嘢啦，咁我就即刻問翻屋企人嗰啲。屋企人喺當地居住噶嘛？哇！哇！呢個好正，好似開心大發現咁樣啦。 其實有咗好耐。 喂，佢話咧舊時咧，可能阿彭爺咧啲屋企人都喺加拿大生活過咧，佢咪好興有啲招紙咧，攝喺你門口嗰啲嘢嗰啲。 係啊，星期五六日啊。 咁上下啦，咁就會一份咁樣咧，咁、你啲太太咧就去剪低啲 coupon 啊，或者睇下佢有邊一度有特價咁樣嘅。 係啊，跟住咧佢就同我講啦，佢話：喂，傻仔，其實十年前咧攞住呢張招紙咧，去翻呢個超級市場嗰度買嘢咧，你圈翻住，喂，你睇下人哋 B 嗰間咧個牛奶平你$3喎，你平翻$3，佢已經可以噶咯，原來十年前已經得噶、哦，不過依家咧就叫做數碼同埋電子化咁、就令到咧保障消費者咯。同埋你唔使咁麻煩，有陣時，係啊 ，A 公司咧啲麥片咧就平啲嘅，你就特登去一轉，跟住咧跟住可能啲花生醬咧就係 B 嗰間平嘅，咁你又要去 B 嗰度，咁、其實費時失事，同埋你知人哋嗰啲超級市場咧閒閒地揸車揸兩個字，即係十分鐘先去得到噶嘛。 係、哇！我就係知道咧喺外國度買嘢咧，佢哋會有一個同香港唔同咧，就我喺香港未見過嗰張收據咧，佢會寫，譬如你慳咗幾多錢啊？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佢咪好興喺外國咧，佢真係好興咧。佢哋自己做緊係可能呢一期唔知咩假期啦，咁佢哋有啲sales 啦，咁大特價、大減價咧，佢會喺嗰張收據嗰度咧，好啊！其實係真係好好嘅，佢會話俾你聽咧，你咧今次咧購物咧就係慳咗唔知幾多$10或者幾多$100咁樣咯。 係啊，咁令到你個心情咧好似係好愉快。你睇下，我又慳咗$15啊，美金啊，咁 但其實你係使咗好多錢， 因為你一定係使咗好多錢先慳到$15美金咯。 即係咩？執條襪帶啊，就累身價，有時就係咁啊！多謝阿歐呢個分享啊！一首新作叫做 Dance Monkey， 唱歌的女孩子是 Tones and I。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中国的贸易协议谈判进展顺利，认为中方希望达成协议，亦都需要协议，因为美国关税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失，供应链亦都正在崩溃。又认为第二阶段协议在多方面会较首阶段协议更加容易解决。 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說，華府希望在下個月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之前敲定首階段協議文本，但現時仍然有工作要做。他和財長魯欽將會在星期五和中方官員舉行會議。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認為，如果貿易談判進度良好，華府可能撤銷原定在12月對中國貨加徵的關稅。但商務部長羅斯說，協議不一定在下個月敲定，更重要的是協議符合要求。加拿大國會選舉投票將會選出338名眾議員，預料現任總理杜魯多領導的自由黨和希爾領導的主要反對黨保持是非常主要反對黨是爭持非常激烈。一般相信沒有一個政黨可以獲得國會半數以上的席位，如果自由黨或者保守黨未獲得過半議席，將要需要和其他的黨派合組聯合政府。泰國皇室宣布撤銷王妃斯尼娜所有的軍事和皇室銜頭。斯尼娜在今年的7月28日獲泰王哇扎拉隆功册封为王妃，但王室认为斯尼娜对泰王不够忠诚，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试图和皇后平起平坐，形容斯尼娜没有为泰王带来荣誉，亦都不了解皇室传统，所以撤销他的皇室和军事衔头。医管局表示，明白员工和公众近日对医院维持秩序方面的关注，会继续透过和警方建立的两层沟通渠道反映意见。发言人说，局方一直非常重视员工的专业操守，相信员工会循规守法，对病人一视同仁，专心致意，为市民提供服务。局方注意到员工和公众人士对近日的社会事件有不同意见，为确保公立医院运作畅顺和为病人提供合适的治疗环境，不适宜以公立医院作为公众集会的场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8，加元1.308，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2美元，卖出1482.5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喺桥中间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噶。咁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啦，咁只系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比较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马料水。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仲是车多，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反方向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北港路一段都是比较繁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八点三十八分，你听紧嘅继续都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直播室咧呢一刻咧就有我彭仔啦，再加埋小白同埋芭比咧，会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先嚟睇下今天嘅《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啦。咁系讲到话，水炮车直射呢个清真寺咧，令到穆斯林震怒。咁而特首林郑月娥就联同警务处处长嘅卢伟聪啦，寻日朝早就系亲自去到九龙清真寺解释同埋致歉嘅。咁系林郑以及系警方喺呢一个嘅反送中四个多月以嚟咧，首次就警队行动错误道歉。咁但系警方咧喺例行记者会就令林郑咧就破功，咩意思咧？咁就话啦，读稿式道歉之后咧，就辩称出动水炮车系要保护清真寺，咁又话咧公众应该系依翻警告离开嘅。咁被问到咧喺事件之中咧是否有错，咁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卓孝业咧，佢就话警方已经道歉。佢话我哋都等紧暴徒向我哋道歉咁讲，咁有议员批评警方道歉就不真诚啊，唔够真诚，咁啊带有咧恶霸逻辑咁讲吓。好啦，咁另外讲到话警方水炮车射中呢个清真寺啦，虽然特首林郑月娥同埋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咧就去到清真寺嗰度道歉啦，咁但系被水炮射中嘅印度协会前主席啊，咁系中文译名咧就系毛汉啦，咁仍然咧系狠批呢个警方见人就射嘅做法咧系完全过界，佢质疑咧系有心嘅，又指啦林 鄭月娥已經係致電向佢道歉，咁但係咧佢唔會接受。另外咧，一眾關注香港歷史嘅團體亦都聯署譴責啊，係警方嘅行徑㗎，即係用水炮車射中清真寺呢一件事咁。咁呢個咧就係嚟自今天啦《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嚟㗎。 好啦，睇一睇《明報》嘅報導啦，講到咧七二一襲擊三個月，市民多個港鐵站靜坐啊，元朗一夜催淚煙，電線紙盒多處燃啊！七二一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事件咧，發生三個月，網民咧就發起昨晚去到元朗站集會，雖然咧港鐵咧就封站，不過仍然無阻市民咧喺車站旁邊嘅商場聚集，更加咧係遍地開花，至少九個港鐵站咧傍晚開始咧都有市民靜坐同埋嗌口號噶。入夜之後，大批市民亦都在元朗大馬路和內街一帶與警方爆發衝突，警方沿著大馬路施放催淚彈清場，制服多人，有示威者以快閃的形式就向十八鄉鄉事委員會會址就是投擲燃燒彈，大馬路亦都出現了數個疑似炸彈，紙箱上面有電線外露，不過就未見警方派出爆炸品處理貨到現場處理的。咁啊，琴晚咧十點半左右有市民咧喺大馬路就行人咧都係指罵呢個警員啊，防暴警察亦都向行人咧就係施放催淚彈，亦都至少制服咗一名市民嘅。警方咧就琴晚表示啦，咁啊大堂路附近有示威者向警員投擲硬物同埋破壞銀行設施，警方是以最低武力驱散的。大概昨晚的十点多，元朗大马路开心广场对面的一栋大厦高处亦都是堕下了一个疑似是有腐蚀性液体的玻璃樽。在这里聚集的市民亦都在聚集市民旁边就是爆开了。液体四溅，至少有三人是遭浅中的。有人就是小体受伤，物亦都是被腐蚀性液体腐蚀到穿窿的。救护员是为现场的伤者以清水冲洗之后已经无大碍了，无需送院的。这个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再看埋《星岛日报》的报道，咁啊讲到茶果岭重建，咁啊大葵油塘都可以有望发展成为住宅供应库啊！吓，呢个嚟自《星岛》独家报道，就讲到施政报告提出收回三个位于市区适合用作高密度公营房屋发展的寮屋区用地，咁啊当中发展规模最大的茶果岭村用地可以提供3300个公营房屋单位。政府消息话到啊，大規模發展該幅位處藍田以及油塘之間的用地，除了可以打造一個公營房屋小社區，亦都就係會為地區產生增值的作用，令到附近一帶的交通網絡就拆牆鬆綁。其中現時車流量不多的茶果嶺道，未來可望因而擴闊，令到該路段翻生，咁成為連接各區的重要樞紐，咁連帶將交通一直較為不方便的油塘工廠區升級成為另外一個嘅住宅供應庫。政府消息人士继续透露，话到本港寮屋用地的业权主要都是由政府持有的，但是多年来面对着收地以及就安置赔偿的争议，但是近年村民态度有所转变。有居民指出，近年兴建当中的张南隧道工程更加就令到区内的寮屋就震荡，所以其实他们是希望上楼的。好了，他们就希望上楼，那怎么办呢？根据了解，现时当局考虑的重点就在于赔偿的问题，若果就要在寮屋村的现址重建，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公屋单位上楼就属于最基本的要求。暂时估计可以在茶果岭村附近先兴建一座的公屋，是一座啊，并且就安排部分地段的居民上了楼先，即是起了一座，跟着他们上了楼先。在该地段的居民上楼之后，就再在原址兴建多层的高楼大厦，完成之后再安排余下地段的寮屋居民就再上楼，就可以就令到整区的全面发展。今日居民除了可以选择原址原区上楼安置之外，亦都可以选择在九龙其他的位置上楼，例如就是启德区内的公营房屋等等的。以上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睇下嚟自《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内页港文嘅报道啦，就话咧， 台灣當局咧早前就反對香港特區政府修訂呢個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處理台灣殺人案。但係咧喺呢一宗案件啊當中嘅疑犯陳同佳咧日前表示出獄後會去到台灣自首之後，咁台灣當局咧又話要特區政府咧係透過司法互助機制去處理，並且質疑咧呢一個係特區政府嘅政治操作，想將咧台灣納入一個中國嘅政治框架咁講。咁多名政界人士咧，尋日咧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嘅時候，重申啊，就話咧，該案整個過程咧都喺台灣發生，台灣係有責任咧審訊，對事件變成啊台獨啊、港獨以及咧係煽暴派嘅籌碼，大肆搞亂香港，牽制國家，咁啊感到咧非常遺憾。咁啊呢一啲嘅人士批評啦，台灣當局啦，對該案件的前後自相矛盾態度是充分暴露了他們背後險惡的政治用心地說。而蔡英文當局就不讓台灣殺人案的疑犯陳同佳去到台灣投案，在島內亦都是廣受批評的。其中有些民眾可能就這樣說，就這樣說在這個文匯報當中有這樣引述，就說不讓別人來投案，這不是在開玩笑嗎？這樣說。而呢一個嘅中國國民黨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參選人韓國瑜咧就對此批評話，台灣咧係法治社會，殺人就該回台審判，就揾唔到拒收陳同佳嘅拒絕收陳同佳嘅理由。佢並且批評蔡英文利用香港反修例暴亂嚟到去撈取呢個大選選票，反問蔡英文當局咧不敢行使司法權，有乜嘢資格咧談人權，又如何能夠咧捍衞台灣利益咁話？呢個嚟自今日文匯報嘅報導嚟噶。 好，睇一睇《東方日報》嘅港文報導啦，提到咧就係63個監測點，咁啊77% 咧嘅空氣污染指數咧都係爆標㗎。講到本港空氣污染问题严重，有环保团体咧就系拣选咗63个位置咧，就系监察空气中嘅二氧化氮浓度，发现咧近八成嘅地点嘅污染水平咧系达到严峻或者咧系需要关注嘅级别噶。以观塘区嘅情况最差，学校嘅情况咧更加系令人关注啦。廿个收集点咧有3个呈现严峻，同埋14个咧系需要关注噶。长期吸入二氧化氮咧，可能咧系会影响儿童肺部发育啦，更加咧会增加患上肺癌的风险。环保团体就说了，政府不应该回避路边污染问题。学者亦都批评政府各部门在推动环保政策上各自为政，令到环境改善未见成效。讲到取样地点，就是刚才讲到有些严峻和需要关注的情况，分别其实最重要的都是在学校附近或者在路边。而地点方面，见到说采取两周里面平均二氧化氮浓度都比较高的一些地方，就是油尖旺区和观塘区都是较为严重的。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不知道他的样本的时候是那个月份有没有催泪烟。 他的报告讲到是七月进行的。是啊， 都很旺下。 是啊。 環境的問題除了是空氣之外，其實膠袋都是我們值得注意的。經濟日報方面就講到了，膠袋收費實施已經10年了，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指出， 真是不覺10年 了，是啊， 真是好像昨天的事一樣， 即是那個毛子其實可以不給都不要給，因為不要用膠袋嘛，是不是先？政府明年就會就這個收費的水平豁免範疇進行檢討了。有環團認為收費水平可以增加去到1元，但是促請當局是繼續在这个进行减数上面应该更加进取，将现时三类豁免收费的胶袋减至到一类，转头会再看看哪三类的。见到就黄锦星昨天也提及，就说到出现即是见到市面上出现三个面包、四个胶袋等等的情况，其实是并不合理的。研究会在不影响卫生的食品之下的范畴 畴底呢个范畴之内咧，咁啊提出一啲嘅豁免范围嘅，亦都指出啦，相关嘅情况喺外国其实亦都有先例，相信咧就唔会对市民造成太过唔方便噶。咁至于咧检讨另外一个重点咧，就系头先讲过啦，胶袋税嘅豁免范围啊，咁啊现时获得豁免嘅胶袋有三类，分别第一类咧就系因食品卫生而用嘅胶袋啦，第二类随住服务提供嘅胶袋。以及第三类用作包装嘅袋，今日见到长春社副总监黄子敬咧就话到啦，咁啊其实咧，前两种嘅胶袋咧，其实都可以豁免嘅，咁佢解释啦，指出啊，只要我哋嘅生活作出改变，两者系非必需品嚟噶，佢话到。街市买肉的胶袋不见得有什么特别、其实只要有自备袋的话就可以又用少一个袋了、他更加举例，日本的京都龟冈市将会在明年禁止商店提供胶袋，认为日本如此重视包装的民族，在社会强烈反响的情况底下仍然可以实施禁胶袋，香港政府同样是可以的，所差的就只是愿景和决心。这样以上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的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咁啊睇返市况啦，近排都真係要等待一啲消息出台啊，咁啊初步达成协议喽，讲緊就係中美贸易战啊，咁睇嚟系咪有机会令到大市喘稳，甚或乎呢有啲、上升嘅动力呢？ 中美达成了首阶段的贸易协议，其实呢对双方的关系来说大家呢都稍微好一点，但是始终真的要落实这个整个协议呢仍然呢都是、漫漫长路，所以这方面的消息呢可能继续影响整个大市的表现。除了这样之外呢，大家呢都要留意呢英国脱欧那方面，今个月底呢就会是、原先那个期限，所以大家呢都留意着来着那个情况是会点样啦，咁同埋嚟紧咧都好多环球央行咧，其实都会公布翻议息啦，咁有欧洲央行啊，同埋美国联储局咧，大家咧都留意翻咧嚟紧个息口走向会系点样啦，都会影响到咧大家嘅投资意欲噶。咁睇到咧成个大市咧近期咧，其实个成交量咧都仍然偏低，咁就算系上星期咧好多次咧升市嘅日子咧，其实成交咧都系得七百零亿左右啦，咁反映咗咧大家咧入市嘅意欲咧都唔係話真係太過明顯啊，咁暫時咧，大家咧個觀望氣氛咧就比較濃厚一啲，咁短線咧都會喺27000咧有一個較大嘅阻力喺度咯。 咁啊，個股方面咧有三隻啊嘅北水嘅新貴愛股咧就不斷有資金湧入去啊，今日就抽只美團出嚟講下，好唔好啊 ，Cherry？ 好啊，睇到咧北水三寶咧，尋日咧個股價咧都升得相當之厲害啦，咁當中咧睇到咧美團咧都係升超過成4%啦，咁美團咧主要咧都係因為咧上交所同深交所嗰度咧就將咧同股不同權咧首次納入翻去港股通範圍啦，咁所以咧嚟緊生效嘅日期咧就即係今個月28日啦，預計到咧到時咧北水咧都可以隨意咧喺香港咧買入咧呢個美團啦，咁同埋咧其實美團除咗呢個利好因素之外咧，另外一個好嘅因素咧就係咧其實之前咧集團公布第二季嘅業績嘅時候咧，終於咧第一次咧扭虧為盈啊！咁大家都知啦，投資呢個新經濟股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都好擔心咧，仍然咧都係因為投資初期啦，咁好多時候咧都係處於呢個消展期嘅，咁所以美團咧可以咧扭虧為盈啦，核心指標咧都係有改善嘅，咁所以嚟緊咧隨住成個內地餐飲外賣市場如果越嚟越大，個餅越嚟越大嘅話咧，咁美團咧都會繼續受惠翻啦。咁睇翻美團目前嘅走勢咧，其實而家都成90多蚊嘅啦，咁相信咧好快咧去到紅底股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揸住貨嘅朋友咧，可以繼續揸住先啦。咁但係如果未持貨嘅朋友咧，都可以等回一回嘅時候，去翻10天線嘅時候先至再吸納咯。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咧研究部經理黃志偉 Chew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Chew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稍後時間再傾過。唔該 Chewy，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 ，Oh good morning 啊 ，Barbie， 早晨，华梅姐， 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好啊，早晨啊，我今日咧都有啲喺秋天方面咧嘅配搭啦，系着咗喺身上面，哦、哇， 秋装啊， 冇错啊，系啦、 啊， 我华梅最新嘅秋装嚟嘅，小小地啦，呢件披薄薄地咁样，你唔好睇佢啦。是一啲野兽嘅图案、嗯、其实佢都系一啲嘅印出嚟嘅布料， 哦、一个 animal 假嘅动物。 其实咧都系啲图案嚟嘅啫，佢咧唔系真系咧动物嘅皮啊，或者系动物嘅毛皮嚟嘅吓，不是不是，因为咧我哋向来都系好注重呢一个动物权益嘅，亦、嗯、都咧系要向嗰啲咧皮草嘅制造商啊，以至到系去穿着皮草嘅人咧、啊，要向佢哋咧系灌输呢一个动物权益嘅大道理啊！因为确系啦，喺外国啦，有一个嘅流行嘅字咧，喺时装界咧都系应用得到啊！ 嗯、 就系叫做咩啊？你哋知唔知 ？Fair free 即系唔再着皮草啦、嗯，放翻啲动物出嚟。 系 啊，放翻个女仔啊，身上嗰啲皮草啊，唔好再买再着啊！吓。啊，因为实在对动物咧系好残忍噶。嗱，而家咧有一个嘅啊好鼓舞嘅消息啦，就系咧喺 free 呢一方面啦，美国嘅加州啦，即系佢哋正式宣布啦，佢哋系会废除呢个皮草买卖啊，成为美国第一个城市啦，系正式啦，系一个 free 嘅。州份 哦， 成个州，成个加州， 以为咧美国咧行呢啲嘅叫做动物权益 咧，行得好前系咪？ 行得好前，点知佢而家都系 L A 都系第一个州去做呢一件事。 系加州，系、嗯 哦、加州，系 加州，包埋 L A 啦，系咪？好啦，咁啊，佢话咧要宣传啦，废除皮草买卖啦。咁啊呢一点嘅话咧，即系话咧佢哋咧啊，原来个加州嗰个总督啊。佢哋加州总督咧、嗯，上个礼拜就签署咗一系列嘅法案啦，即系唔系净系得阿特朗普咧嚟、哦、到去成日签啲新法案啊，人哋加州总督都系，咁呢个新法案就系咧要咧去禁止咧系残酷对待动物嘅行为啊，咁签署咗呢一条法案就系禁止包括系销售啦、制造啦同埋。捐赠嗰啲咧，皮草服装啊、配饰啊咁样嘅咯，吓咁呢一个咧就可以话咧，过去咧其实 L A 即系洛杉矶啦，同呢一个三藩市咧，佢哋都已经系城市嚟讲啦，佢哋美国城市咧系实施咗咧系皮草禁制令噶啦，咁、哦、加阵咧再加埋呢个加州 总督，成个州一齐搞啊， 系啦，签埋呢个法案咧就成个加州啦，咁、嗯、啊大家要咧即系响应啦，系咪啊？嗱、嗯，咁所以咧，我喺度谂咧，除咗话咧嗰啲嘅动物嘅毛皮啦，系要去珍惜保护，唔好咧，即系攞咗嚟割咗嚟咧，披喺你个人嘅身上咧。其实仲有啲咧，我哋需唔需要咧，一样系要列入去呢个行列当中咧？就譬如你嗰啲羽绒啊， 系、哦、羽绒都系好残暴噶，睇、哦、过嗰啲嘅纪录片 是、啊，都听过啦。啲人讲咧话咧，攞嗰啲嘅羽绒嘅时候咧，都系就咁掹嗰只， 流晒血咁。 哎呀，嗰啲系嗰啲系咪鹅啊？ 系啊， 系啊，咁啊，即系咁样好痛咯，会真系连埋血咁样都掹出嚟损晒咁样，真系好不人道啊咁样。所以咧，呢、這个 free 嘅运动咧，真系我话梅姐作为一个时装界嘅尖端人物咧，我系响应噶。 嗯。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咁噶 ，free 大潮流，仲只皮草啊！你真系好落后。 Barbie 今日 hashtag 系大家咪再买皮草，爱护动物好唔好？ 保暖唔着皮草啊！你同我都做得到啊！ 都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三圣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星航名居啦。咁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西贡公路来回方向都繁忙噶，出九龙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消防局附近啦。咁另外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慢车，龙尾喺万公窝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9:07的早上时间，继续我们的晨光第一线啦。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直播室当中除了有阿 Barbie 啦，有我彭仔啦，仲有李嘉仁医生。 早晨，早晨啊，早晨啊。 系啦，有冇啲点唱想做呢？如果听众朋友， 有啊有啊，点俾阿彭仔听啊？ 咁就随时你同我讲就得噶啦。咁我就多谢你啦。咁啊，但系听众咧，如果想都做你自己嘅点唱啊，一个特别嘅点唱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就系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阿小白咧而家准备听你嘅电话嘅，咁可以预约定咧就唔系今天啦，咁啊预约咧明天打后啦，由明天开始咧打后嘅一啲日子啦，可以同阿小白咧就系安排一下，究竟你拣嘅日子啱唔啱咧？所谓啱唔啱，即系会唔会已经有人霸咗咧？啊，即系唔系霸咗，系预约咗啦。 系啦， 系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888晨光 Morning Call。好，今朝早李嘉仁医生 喺呢度嘅时候又可以同我哋讲下一啲咧医学上面一啲新方向啊，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嗱呢排咧就系所谓秋高气爽，其实天气变紧嘅，喺度变一变紧咧，有两类人咧就好辛苦啦。第一咧就是、鼻敏感，好、多鼻塞，好多好辛苦。小朋友细个嘅咧，成到奶瞓唔到觉。大人咧不断流鼻水，都好辛苦。咁另一样嘢咧就哮喘啦，哮喘发作噶啦。所以呢两类人咧，系对呢天气变化，当普通人觉得秋高气爽好舒服咧，佢哋唔系咁舒服嘅啫。所以留意一下你自己啲家人啊、小朋友啊嗰啲咁样啦，好嘛？嗱，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噶啦，尿道发炎。大人细路仔都有噶，咁其实我哋讲一个人点解会有菌呢？第一，你自己嘅抵抗力有问题；第二咧，啲菌系最恶嘅，好恶。咁喺呢个尿道发炎咧，你会睇到晒呢一啲嘅问题。嗱，第一，我哋点样分尿道发炎呢？其实有得分嘅，我哋分类点分呢？可以第一就系、是、当你。嗰啲腎發炎咧，唔係淨係話膀胱啊，唔係淨話底下個尿管，係走上個腎自己嗰度發炎咧，即係嗰條上嗱呼吸道有上呼吸道啊，呢個上鼻尿道上邊個腎嗰度發炎，呢啲好多時候咧係唔同嘅嗱，腎炎同埋呢啲咁樣樣細菌感染尿道發炎，有啲咁都唔同嘅，呢啲有細菌感染嘅，咁呢啲咧如果係上。尿道呢个发炎呢佢就会有发烧啊咁样。另外呢好常见啦，尤其女士呢膀胱发炎啦、屙尿好痛啊，频啊，尿频啊，可能有血啊咁样。呢啲啊所谓个膀胱发炎啦。第三呢咦係乜事都冇㗎喎。係啊，个冇病征㗎喎。但係呢一验小便呢就有哦原来有发炎嘅象征啦。咁呢即系全个都系叫做泌尿系统嘅发炎， 咁系呢种算系咁究竟佢系最严重咧，定系就系最唔紧要嘅咧？ 嗱，呢个咧系永远系有问题嘅。嗱，点解先？我哋最常见，尤其小朋友咧，系点解呢个咁容易尿道发炎咧？嗱，细嘅 B B 啊，大一岁以下咧，佢哋唔识讲噶，总言之喊啊，又发烧啊，总言之猛疹系有问题嘅。咁一验小便，咦，原来尿道发炎。咁所以小朋友硬系发烧唔退啊，有咩唔妥咧？小便一定系要验噶。咁验小便，细路仔咧。就唔係好似成年人咁樣啦，屙啲咁多忍住，然後攞中間小便， 都幾難攞個樣本喎、 啊，係咯， 係咪啊？會唔會啊？ 要點會啊？你嗱，你諗下啦，一個六個月嘅 B B， 你點佢點樣攞啲小便？ 係咯，即係叫佢 喺條尿片嗰度攞唔通， 梗係唔得啦！呢啲係實污染，等啦。 系咪啊？ 俾樽水啊！彭仔 B B， 整樽水你饮， 先饮啲水先。 然后咧，半个钟头之后就剥咗条片喺度等啦，喺度等金汁啦。 因为等到个樽落去，全开啊！ 哎呀，呢个好紧要，系好高难度啊！所以系啦，以前咧就话你话我哋试过啦。真系要攞小便咧，唯有揾支针喺个肚皮嗰度一插插落去，个膀胱抽啲尿出嚟。啊！呢啲都试过噶，有 咁好痛喎。咁我谂啲父母都系宁愿 都唔忍心得，等啦， 好惨噶，呢人好惨噶，系啦。嗱，咁我哋话最常见咧就系，如果佢先天性有问题，嗰个泌尿系统生出嚟有问题咧，佢就容易啲有尿道发炎噶啦。嗱，好似咧，譬如我哋话喺个下边个喺个尿道啊、尿管嗰度咧，尿道咧。有啲所謂有啲反嘅，就有 valve 啊，有啲 valve。如果有啲真係有個 valve 喺度咧，變咗佢係會阻塞嗰個排尿嘅。一阻塞排尿咧，去得唔好咧，喺佢阻塞上邊咧，嗰啲尿管咧就會大咗啦。輸尿管又會大啊，乜嘢都大咗，大咗唔係好喎，即係話啲尿積住喺度啦，積住喺度，一積住喺度咧。啲菌咧就好容易滋生噶啦，因为我哋根本咧尿系有好多菌嘅，咁另外咧，如果有啲尿管尿嗰啲倒流啦，或者你都听过啦，我哋一小便嗰阵时候，应该系个膀胱啊一滋就滋晒啲尿出嚟，唔系。 佢因為輸尿管同埋膀胱之間咧，嗰度個口咧括約肌咧有問題，變咗一屙唔係淨係向下，有啲向上走，呢度個尿管倒流啦，又掉落咧，呢啲咁樣樣咧。又會是先天性偶事啦，咁有先天性偶事咧，就好容易有尿道發炎嘅。咁至於你話啊，會唔會由血液去啊？咁係機會係好少，好少。好啦，仲有咯，如果係尤其喺女仔咧，仲有啲唔同嗱、譬如我哋都咁上下啦，啊叫啊芭比妹妹嗱、乖乖地啊屙尿啦咁樣 ，baby 啦咁樣 ，baby 下佢忍住 哦因为痛啊， 佢控制到咧，控制到嗰个括约肌，啱啱喺个膀胱出嚟嗰啲括约肌吓，佢屙屙下突然间收缩嗰度啊，即系如果屙唔到， 佢系玩嘢定咩啊？ 系佢唔知点解好得意嘅，系即系佢惯咗啊嘛，即系你喺度所谓训练佢小便嗰时候咧，即系可能心急嗰头啊。屙啦屙啦屙啦咁样，佢、想屙嗰阵时，诶 仲紧张咗， 系啦仲紧张咗咧，就屙翻转头啦。咁、呢样嘢咧，又系令到有啲小便积咗喺个膀胱入边，咁、又会好容易系有呢、這个诶、尿道炎啦。基本上咧，我哋最常见嘅菌咧，都系所谓大肠杆菌啦，喺、个肛门。大便糞門嗰度，我點解咁得意嘅咧？咁樣，原來呢啲菌係識走嘅，識行路嘅。嚇、譬如你啊係女性嘅話，我哋幾多好多時都係教佢啦。如果唔該你去完小便咧，抹咧係由前向後抹。啊，呢個好緊要啊，由前向後抹，唔好話慳廁紙，抹完又抹咧。咁、你可能會沾染到有啲肛門附近啲菌咧，擺咗去前邊個尿道入口。咁細路仔咧，男仔亦都會嘅。呢啲肛門有啲菌，最常見咧就係大腸桿菌啦。但係大腸桿菌咧都有好多種喎，有啲咧。就好惡嘅，惡點解惡呢？原來咧佢咧就係有啲好似一條條須咁樣走出嚟嘅，係條啊，譬如一 隻微鏡度睇啫，係嘛？ 睇微鏡啦，唔通你睇到咩？ 死人 嚟 啦！ 我幻想唔到， 即係好似譬如你見到香蕉，香蕉咧普通。大腸桿菌一條香蕉咁樣比喻咧，佢咧有啲一個個 鬚 鬚鬚走出嚟，咁啲鬚鬚做乜嘢咧？佢咧好容易係黐住喺個尿道嗰啲細胞。你啊一路小便，噓一聲衝咧，佢頂得住，衝唔走嘅， 掹住佢。 係啦，呢個 佢掹住咗。 英文咧叫 P-flimby， 係 P。FIM 咁啦 ，PF 啦，已经呢啲咁嘅大肠菌咧就好恶噶，啊呢啲咧就令到你啲尿道啲尿咧就冲唔走佢嘅，咁、通常咧就系、话因为呢个大肠杆菌啦，但系咪真系大肠杆菌就净系惹到尿道发炎咧？咁啊当然唔系啦，嗱、好多只菌都得噶，咁啊但系咧就好得意噶，嗱、我哋话。如果你係個小便唔好嘅話，有先天性嘅尿道嘅缺陷嘅話咧，啲尿積住喺度，咁就好容易發炎啦。咁但係咧，其他好多咧，大腸其他咧就係所謂英文嘅 Klebsiella 好多種嘅，好多種菌咧都可以令到小朋友有尿道發炎啦。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为什么呢？我们验小便验下有什么菌。如果我们见到啊验了出来大肠杆菌有很多就不用想了。但譬如我见到个报告写着啊这个葡萄球菌。葡萄球菌很多时候我们在个皮肤那里见到的。在皮肤有的话呢那是不是我们验的时候污染了这些尿呢那是不准呢啊！呢个系我哋时时面对嘅问题，因为呢啲并非大肠杆菌嘅尿道炎菌咧，好多时候咧对普通嘅抗生素咧，系有抗药性嘅， 即系搞佢唔掂 嘅，好难医嘅。咁所以话呢样嘢咧，就系要我哋医生好小心啦。究竟你验到呢只系真定系假？究竟系嗰个尿嗰个 sample？ 攞得唔好咧，啊，就係呢個咧，就係所以尿道發炎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啊，如果你係真係有先天性缺陷啊，屙尿屙得唔正嘅話咧，屙完點解話喂我醫好咗，點解醫生又要我再驗咧？到上一日又再驗咧， 驚佢翻發， 就驚佢翻發，啊，因為驚佢翻發咧，唔係淨係底下嘅膀胱咁簡單，咁啊最怕啲菌咧一路向上走啦，惹到呢個腎咧。就麻烦啦，因为肾就得两个，如果有一个咧搞唔掂咧，剩低一个咧就好危险噶。 系 啊，呢个咧就一定要系非常之小心。 啊、咦，咁头先阿李医生，譬如讲到嗰啲先天性嘅毛病，所以令到个膀胱容易即系尿道炎容易出现嗰啲咧，系咪要做手术去改善？ 嗱、要睇下边一种啦。就系第一次咧，就系当小朋友，尤其而家你发觉好细个嘅。佢第一次有尿道炎之后呢，我哋係嚴肃处理嘅。嚴肃处理係乜嘢？第一验清楚你清咗未，迟啲会唔会再发。然后呢就一定要做做个哇你快啲添。 有啲 係 就係有一个超声波。 哦，超声波。 超声波喺如果你经验够嘅话呢，你可以睇到好多嘢嘅。睇睇会唔会有啲咦蛛丝马迹，有冇系真系有问题。 嗱，譬如蛛丝马迹。 蛛丝马迹。昨晚瞓得唔好啊。 有咩蛛丝马迹呢？ 蛛丝马迹呢，即系譬如睇落咦硬系都唔系好放心嘅话，譬如有啲我哋话尿道瘤啊嗰啲咁样，咁一定要做啲打啲显影剂入去膀胱。一路睇系唔系走上去啦、 啊？ 如果真系有咧，未必一定系做手术嘅、 哦。 一路睇住佢，睇下犀唔犀利啦。一直上到嗰个肾嗰度，当然呢啲系犀利啦。譬如净系上少少咧，呢啲就睇住啦。一路验啦，有事咧，咁啊，你食药啦。好多时候大下咧，佢就会好翻。咁、所以话点解我哋话小朋友越细个？你一有尿道炎咧，除咗验小便咧，要做超声波啦，呢个最少嘅。当然有其他更精细嘅检查可以做嘅、但系咧就我哋一定要救你个肾，保护你个肾。 系由细开始添， 由细开始噶呢啲。 好，今朝早唔该晒李嘉仁医生啊， 唔使唔该。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介绍俾你呢一首嘅新嘅作品吓，嚟自啊曾乐同嘅《永恒少年》。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CIBS 寻觅手作世家， 我是主持阿希。手作呢，有时是匠人，有时会是艺术家。匠人可能是循规蹈矩一些，很少犯错的，而艺术家呢，就有时有些瑕疵，但是出到来又好像觉得啊挺有趣。手作的成本贵，某程度上它都变成夕阳行业了。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当然叫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朝早咧，同我彭仔通话嘅系阿昌刘昌，早晨， 早晨， 系啊， 各位， 大家都想知啊，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呢？ 好啊，嗱，首先介绍今晚八点钟四点三十一。 嗯， 啊，今晚有个专题，有个时事专题就系讲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啊。 哦，系啊，即系美国过嗰、那个。 冇错啦，冇错啦。就美国过咗嗰、那个，但系中国觉得关自己事嗰、那个。 啊， 嗰、那个。咁啊，今晚就要睇下四点三十一几位咁尖锐嘅主持点样去深入睇呢一个法案啦。 系。咁啊，呢一个就比较严肃啦，吓。 系啦。咁有个轻松啲嘅，咁又去到日常八点半啦，今晚。 好。 咁咧。今晚咧就系、是、嗱，而家好多市民咧，好多示威者就话帮人搞装修啊嘛。今晚呢个日常八点半， 哇，呢、這个可圈可点喎、啊，呢、這个字装修。 系啊，我都觉得真系可圈可点。但系今晚日常八点半咧，好轻松嘅，讲维修嘅啫。 维修，即系装修完要维修啊？关唔关事噶？唔关事嘅， 唔关事噶。嗱，原来咧就系、是、咧有一间。叫做復修冰室嘅嘢啊，就系、是、咧请咗一班退休嘅义工师傅，就帮嗰啲。低收入家庭啊，基层啊，免费提供小型家电维修服务。 哦， 呢个系真维修， 系系，仲要系好人好事嚟喎，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有啲乜嘢水壶坏咗啊，多士炉坏咗，你可以拎去有一班退休义工师傅帮你整一整啊。 哇，咁啊，可以从我哋嘅日常八点半嗰度去跟下呢一班嘅师傅，就睇下佢哋点样去帮人。又或者想人帮的你亦都可以了解一下怎样可以找这些师傅。 冇错啦、哦。又或者如果你有一门手艺又可能可以加入他们、啊、又不定。 又是、哦啊、自己都做埋这些义工师傅咪咯。 是咯是咯。好嗱咁跟住去到九点半就是希特拉的帮凶，今晚是最后一集啦。 哇、啊、即是最恶毒嗰个莫非 是。是啦、都是的，但是好特别。都是排名榜最、佢嗰、那個名銜是最高，但是竟然今集不是去德國那裡找這個幫兇的。 哦，他在哪裡？ 去了意大利，原來今晚那個幫兇就是墨索里尼，就是意大利那個獨裁者。 哦， 他就是希特拉的盟友來的。 他們關係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啦，咁今晚你留意一下希特拉的幫兇，睇下究竟墨索里尼呢一個咁邪惡嗰個獨裁者，意大利嘅獨裁者點樣幫到呢個希特拉喺德國嗰度搞事咧？ 哇、哦！係， 今晚要睇睇啦， 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已經有呢啲外唔知算唔算係外國勢力去介入去某一個嘅地區事務或者係國家事務嗰度啊？咁呢啲就係歷史話俾我哋聽嘅嘢。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呢一個嘅節目，呢、這個節目就外購嘅應該係啊， 冇錯外購嘅，今晚九點半希特拉的幫兇嗱講。开历史介绍多一只历史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晚十一点、就系讲呢个古今中外学运嘅历史。 哇喂，学运啊， 学运喺中国学运原来有好多嘅，古至东明末东林党已经系一个学运啦。咁今晚大家就主持人就会同大家考究下呢啲历史啦。 哇，系咁啊，即系净系讲中国嘅。学运都有排讲噶咯， 有排讲啊！即系 咁，如果讲埋 明末时期开始讲起啊， 如果再阔啲，有 呢一个空间俾佢哋讲讲埋世界咁，仲不得了啊！吓， 系啊， 好，咁啊，今晚可以留意住我哋港台电视31啦，有好多不同嘅电视节目俾大家去啊选择嘅，多谢啊刘昌， 好多谢各位， 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思想，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中国的贸易协议谈判进展顺利，认为中方希望达成协议，亦都需要协议，因为美国关税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失，供应链亦都正在崩溃。又认为第二阶段协议在多方面会较首阶段协议更加容易解决。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话，华府希望在下个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之前敲定首阶段协议文本，但现时仍然有工作要做。他和财长努钦将会在星期五和中方官员举行会议。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认为，如果贸易谈判进展良好，华府可能撤销原定在12月对中国货加征的关税。但商务部长罗斯说，协议不一定在下个月敲定，更重要的是协议符合要求。加拿大国会众议院选举票站陆续关闭，之后会公布票站调查结果。外界预料现任总理杜鲁多领导的执政自由党和在野保守党的支持度非常接近，两党都会无法取得过半数议席，需要同其他政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杜鲁多早前在家人的陪同下到蒙特利尔所属选区投票，又在社交网站呼吁选民投票。杜鲁多在2015年的大选中带领自由党上台执政，但他早前被揭发涉嫌干预贪污调查，又卷入种族歧视风波，令支持度大不如前。以色列总统里夫林透露，总理内塔尼亚胡放弃筹组新一届内阁。里夫林说，已经授权在大选中得票第二多的蓝白党领袖前总参谋长金茨筹组内阁。以色列上个月举行大选，但没有政党取得过半。里夫林授权取得55席的利库德集团领袖总理内塔尼亚胡筹组内阁。内塔尼亚胡现时不成功组阁，外界亦都认为今次可能成功的机会不高，相信以色列有可能要在一年内第三度举行大选。泰国皇室宣布撤销王妃斯尼娜所有的军事和皇室衔头。斯尼娜在今年的7月28号获泰王哇扎拉隆宫册封为王妃，但皇室认为斯尼娜对泰王不够忠诚，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试图和皇后平起平坐，形容斯尼娜没有为泰王带来荣誉，亦都不了解皇室传统，所以撤销她的皇室和军事衔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9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10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5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置地33.6系跌2.5毫半。腾讯控股325.8升1蚊，恒隆集团是18.6升4仙，友邦保险75.4升2毫，美团点评94.7， 系跌$2.05，中国平安94.85升6.5，中国联通8.21系跌1.3，威高股份8.72系升2毫，建设银行6.29升2仙，小米集团8.87系跌1.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08.68，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8，加元1.308，新西蘭元0.643，人民幣7.075，英磅對美元1.298，歐元對美元1.115。港金現價報$13,870，跌$6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83.66美元，賣出1484.07美元。呢節經濟行情報段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咁较早前咧喺桥中间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仍然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慢线啦。上翻丁九桥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高埗新村噶。咁车龙未消散噶。咁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喺桥中间快线嘅意外咧虽然系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屯。屯门公路出九龙啊，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最主要影响慢线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仲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高埗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大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常怡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对行道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就打豪敦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我不得了的身世真的好可怜的 Tony， 一人一票决定不得了的去留，不得啊，阿爸阿妈这只嘴识讲嘢的，你不觉得他有古怪的咩？ 想知不得了又冇得留低，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8:00-10:00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即係好似嗰啲咧查理天使、神探俏嬌啊，仲有呢一個色欲都市嗰啲款嘅女人咁樣 行出嚟，呢啲音樂嘅 係咪啊？好香豔咁係咪啊？ 懶係好香豔，好似 好有型啊， 好 shopping 啊，或者誒、好似即係叫做逍遙自在一啲 幾嘆嘅嗰種感覺咯。 係啦，咁所以咧就行咗出嚟啦，芭比。 係攞夠錢出嚟未啊？ 攞定啦，我哋 地拖係啊， 我哋買咗新嘢咯，你唔知啊？ 咩買咗咩新嘢？ 喺你去咗旅行期 間，徐滿機啊， 徐哦，陳 就嚟送到你啲 啊，嗰啲啊。 系、啊、就嚟有到我手噶啦、 啊！好，你哋测试完之后咧，做一个测试完先啦，跟住再测试 完。芭比咪就 测 试完咯， 系我就测试 完 之后， 写咗个报告喺一个大气电波度宣读咗佢嘅报告。 好嘢，好嘢， 佢、份测试报告唔系施政报告，咁、然之后我哋都叫好， 哇， 咁跟住就跟。 同埋你呢个报告啊，快快啲落实到啊嘛，大佬 系落实到啊，你呢个 就搞得掂 啦，咪就 系 咯， 好嘢啊！ 今日系 好拉布啊，我哋 系今日系咩？ 今日咧就系讲啲诶之前说好咗嘅，有一次咧就系你哋都有问 说好咗，意思系说好了， 说好了，系你以为系雪柜嗰 个说好咗， 说好咗啦， 系啊个 cream brulee 直雪冻咗，你啱你食啊， 雪 条 雪 条 说好咗啦，就唔系呢个， 唔系呢个，今日咧都系讲买嘢嘅，咁不过咧。就是承接住之前咧讲过话，我好中意网上去买一啲嘢啦。咁但系咧，有好多人咧之后都有问翻，喂，其实你网上买嘢咧，可能啲运费啊，或者咧你可以买嘅选择可能都唔多嘅咁。咁我今日咧就系想讲下，到底我平时咧喺网上买嘢会唔会有啲惯性又推介嘅，即系啲方法咧，或者一啲运输途径咧，点样可以用最平同最快捷嘅方法咧，将嗰样嘢可能喺美国嘅，或者喺澳洲、加拿大、英国、法国、韩国、日本都可以用得到嘅一啲方法途径，系几十蚊或者两三日就可以嚟到香港，有冇呢啲咁嘅 tips 咧？ 几好呢个， 咁啊讲下，咁啊我自己平时咧都中意网上买嘢嘅， 系 咁啊由我谂由几十蚊嘅嘢去到几千蚊嘅嘢咧，我都试过有买嘅。我其实有 几千蚊都 几千蚊系咩手袋嗰啲 啊？有啲有啲牌子又会减价嘅嘢啦。 搞笑有阵时啲欧洲牌子咧，透过日本网站咧。跟住再买翻嚟香港咧， 会 平 过 喺欧洲 好多，冇错啦。嗱，我今日就想讲呢样嘢，我真系试过，系啦， 真的啊， 系啦， 咁犀利噶，欧游 系啦，我真系买过，我买过一个英文字母袋啦，系啦，嗰啲本身我见佢就算欧力买咧，都应该要两万几港币， 哇， 系啦，咁但系咧喺网购买咧系唔使一万蚊嘅， 哇，但系惊唔惊买假嘢先？嗱，呢个第一。第二就是为什么会骗 徒的 手法是层出不穷的。首先我一开始不是买那么贵的东西的、我是尝试了在那些的我讲得啱，我真的在日本网站买的。我有买过一些便宜的，例如是一些、那些耳环或者饰物是是是那些贵的几千元而已，想试试水温先。 是 是是即回来看看它、包装或者它会有一些少少、又不可以说证书，但它总之有些 booklet， 还有你如果买开你已经即分得出佢嗰啲包装盒啊、啲绒袋啊，同埋啲质地啊，甚至乎系嗰啲饰物下低嗰啲标签咧，似唔似你平时买开嗰啲先？系啦，咁啊对比过之后咧，咁佢会有单嘅。咁啊， 出世纸嘛？ 我嗰啲又未贵到有出世纸。 哇，你两万蚊咯，大哥。 我唔系我讲个，我讲个饰物先，系啦。咁跟住你自己对比过，你觉得都可信嘅。同埋我觉得有时咧，即系我自己除咗话去分个即系。几一个 percent 似系之外，嗱、我经验都唔叻噶呢方面，咁但系我起码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觉得对得住自己啦，即系我俾咗呢个钱，我觉得 O K 啦。 胆薄胆 系啦，咁我就尝试去买呢样嘢啦。咁不过咧就比较少嘅，因为始终学阿 O 话斋，我都即系有几多个呢一笔钱可以去做到呢件事咧，咁 又 惊噶嘛。咁呢一啲即系呢啲就未必真系啦。 系咯、放几个芭比吹都得啦， 即系纸啦， 系啊， 真系。少出嚟啊，不得了！ 左手伸一伸，贵过我全身，系咪先？ 梗唔会啦。咁反而咧，我自己最常会去买嘅咧，就会系一啲日常嘅例如服饰啦、鞋啦。我觉得买鞋咧系最容易买得。 靓同埋买得平嘅， 系 啊， 啲马好烦 嘅。通常咧，你如果买鞋咧，够胆喺网上买咧，一定系买啲你着开嘅牌子啦，同埋着开嘅款啦。因为而家啲品牌咧，即系千变万化，佢每一条 line 咧，嗰啲 size 都有少少唔同噶嘛。可能个鞋踭嗰啲位啊入少少啊，你可能已经买大一号，甚至乎买大半号啦嘛。咁，同埋嗰啲英国、美国 size 又唔一样啦。 系咯。 咁我觉得咧，我自己够胆上网买嘅咧，都必定系我自己试过嘅款式。例如可能你喺香港已经见到，诶呢只鞋新出好靓喎，咁、通常咧唔知点解外国嘅， 即系喺铺头度试咗啊？ 嗱，我未试过，但我有试过同款啫，我有试过同款，即系因为我 佩服佩服， 我自己中意买嗰啲鞋款都系咁上下嘅啫，可能系嗰一个季出咗另外一只新嘅颜色， 但又系真系平好多啊，比喺门市买。 嗱，通常啲人话如果本地嘅网购咧，即系譬如香港都有啲 online shop 咁样噶嘛，咁都已经系比门市会平可能30% 咁样啦。如果你再上网买咧，我嘅经验系差唔多你门市嘅一半价钱左右。 哇，真系好夸张喎！ 但系讲紧新款。唔系讲旧款， 死咯！我 新款 咁啱想买鞋啊！你不如 send 条 link 俾我睇下， 好啊， 一齐买好唔好啊？即系欧洲牌子，如果一半价真系值得谂得 过。系啊，其实系平，同埋咧，另外就系、是有唔同嘅品牌咧，就喺唔同嘅国家嗰度买咧，系会唔一样嘅、 嗯。 譬如某啲波鞋嘅牌子咧，如果你想揾一啲日本限定版，或者日本咧佢有啲连锁式嘅波鞋铺咧，啲、香港人都好中意去旅行买嗰啲铺头咧， 系 咁其实。佢網上都有店噶嘛，咁佢咧個減價咧係比較早嘅，譬如香港咧、以往咪有啲 seasonal sale 或者有啲 mid season sale 嘅，佢、通常都會早過香港嘅減價嘅，而且個價錢咧都係平過香港少少嘅。嗱，我計埋運費喎，咁當然你睇下你嗰一排嗰啲即係紙幣嘅兑換率高定低啦嚇，呢樣嘢你都要考慮啦咁。咁我自己咧就習慣，譬如某一啲品牌咧就會喺韓國網站，有啲品牌就喺日本網站度買。鞋咧，我通常就韩国、日本就会比较平啲嘅，咁日本嘅款式就会多啲，咁所以如果真系中意买鞋咧，都可以留意一下。 死啦！识咗芭比呢个朋友，真系好唔得掂。 咁我 屋企换嘢咧，又用你一笔钱，又话尘螨机，又地拖，依家连喂欧洲鞋喺日本网站买， 我哋呢排使多咗钱， 系 咯喺佢身上边， 已经赚得少咗啦，已经赚得少咗啦，仲要使多钱啊！ 帮你买嘢啫， 我想问啦，咁嗱，你好刻意都。讲话买啲乜嘢咧就去日本嘅网站，买另外嗰啲咧就话譬如韩国嘅网站咧会平啲咁。咁你呢一个不同网站系咪即系话你喺可能系同一个嘅品牌啊？佢能够喺欧洲有佢嘅网站系嘛？日本又有，香港都有噶。咁系咪即系话一定要咧同就算系同一个品牌，你系最尾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嗰个 IP 啊？嗰、那个叫咩 ？IP address 系系啦，即系嗰个咧，后边你打嗰、那个一定要打翻当地嗰、那个、要显示到 系 日本啊 ，UK JP 咁样， 系咪咁样咧？ 唔系噶，佢应该系嗰啲咩天嗰啲嘅买噶。 嗱、啊，唔单止系咩天嘅， 电商嚟噶，呢啲系一啲系啦。 其实咧，因为咧有唯一有一个唔好嘅地方就系咧，唔系所有网站咧都有中文或者英文嘅翻译嘅，即系你可能都要识睇少少 日文系嘛？ 系啦。韩国嗰啲网站咧就多咗系有英文同埋中文，即系可能简体字嘅翻译，咁都唔难买嘅啲嘢。咁我自己嘅搜寻方法好简单嘅啫，就系、是、总之你去任何一个搜寻引擎，波鞋咁为例啦，咁佢每一个波鞋有个型号噶嘛，咁你就将嗰个型号，即系譬如有啲英文字加数字咁样啦，咁你就输入去咁。咁如果你想再仔细啲咧，你可以打譬如系男士啦，打 man 啦，定还是系 women 咧就打 WN 咁样啦，咁都有啲咁样嘅。偏好嘅，咁啊加埋个品牌同埋 咁应该会中噶啦。 系啦，如果你再想睇新款啲，你就打埋个年份。譬如我买嘢，我就会打埋譬如 Spring 2019咁样啦。譬如我上次买对鞋，我就会打埋。 已经 系啦，就而家已经过咗先。你知唔知嗰啲网站咧，通常买完一季唔会再有得卖旧款噶啦，因为咧 佢哋依家系 F 追得好快噶， 系 啦系啦系啦， 都系买紧出年嘅 Spring 啦。 依家又未咁快嘛，应该下个月到啦，差唔多啦。你已经买咗啦，买咗咁有啲咁样嘅方法。 哎呀，咁你 系咁用钱真系烦。 你咁叻。 买嘢啊，咁你好好打份工啦。 我会努力啲，努力啲。 但系你冇呢份工点算？ 系啊， 你 系啊，咁啊，多谢。 咁知道啦，知道啦。 多谢 Barbie 呢个推介啦。咁啊，唔知系咪即系网购集运啊，一两日运运得到嚟啊吓？ 真系运得到嚟噶，我自己过往，同埋睇下你自己觉得嗰个嘅运费，你想保险计啊，即系直接送去你屋企啊，定还是系即系经过一啲转运嘅途径啦？咁咁啊，睇下你赶唔赶咯。最快我试过今日俾钱，听日收到。 哇！系咁，而家嗰啲嘅喺网上面 online 买咗之后咧，都有送到去你屋企大厦。嗰、那个座头嗰度啊，即系你翻屋企嘅时候咧，已经可以拎埋上楼啦。 系啊，好快。 所以真系 啊，所以 努力搵钱啊， 搵钱系啊，俾心机打工啊。 将要崩溃的你，就算真劝亦可悭啖气，想要死一下沉不住气，母亲会落魄半生泪满披，第四日心已死看出戏，多痛恨世界从无道理，第八天好转了，两朋来靠近拍双臂，心知道在犯尘，而美却又片刻回味，这一杯尝得到，失去亦也算一种福气，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经历了各大小偏差很远，人总要试尽百般滋味，也算合理。在世上，我靠捉摸心理，赚到几倍利多么豪气。一瞬间，只要沉不住气，作赌注误了一生极痛悲。生与死，仿似无常天气，当抉择永远全由自己。乐与悲，不必理，云雾里任意飞。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不用怕每日记紧争一口气，挫败倘作试炼那用逃避，演好这出戏，放任竭力去闯开每个心扉，哪怕难胜大气，自建立新天地，放纵去做你。 歌曲名字咧叫做《二十八天》啊，梁超峰唱嘅。喂，二十八日先运到嚿嘢嚟就唔得掂啦，依家。 但系二十八日咧就差唔多一个月啦，咁即系月头又出粮啦。 好嘢！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刘妈妈喺度，刘妈妈你好，早晨啊！ 晨 光第一 线 晨光 Morning Call， 欢迎你啊！你今朝咧想做一个咩嘅点唱呢？ 我同自己啲仔女讲几句说话咁啦。 好啊， 打 气 啦吓。咁咧，我点唱咧就系 Only Human。是日文歌阿 K 唱的，咁大家留意歌词。 哦， 好特別。咁就要同啲仔女講下啦，記得又要勤做嘢啦，又要勤讀書。咁記得呢禮多人不怪，做人呢要有禮貌。入屋叫人，入廟記得拜神。如果唔係呢，人哋就話冇家教㗎啦。咁考試季節就到啦。咁喺香港學生加油。 咁咩你啲仔女冇頭先嗰啲問題係咪 哎呀 多啲提醒就无妨嘅係咪 我哋要包容啲啦做家长係啦。咁呢就 有几多个仔女呀、你 四个。 哇好嘢喎。 咁係呀有时同你哋出街係呀咁就话你哋四个约媽咪出街呢分开啲企呀唔該。如果唔係呢三个企埋一齐呢就出事㗎啦。 咁有趣，即系之前嗰啲嗰啲咁样嘅讽刺嘢系嘛？哇，好好嘢喎，刘妈妈，真系啊！ 多谢彭爷爷，系咪阿 O 都喺度噶？ 喺度啊！ 我嗰日咧见到阿国锋嘅，讲起你啊，你加油！ 咁有趣， 见到国锋，边个国锋啊？ 周国锋啊，戴帽仔嗰个啊， 唔系帽仔，唔系陈曦啊嘛。 咁其实咧嗰日你哋出 show 咧，林慧咧，我都见到佢噶，但系因为 set 咗头咧，梳咗上边。我唔認得佢啊， 林慧喎， 我就係嗰個肥肥地嗰個。係 咪喺大本營啊？定邊度啊？ 唔係喺你哋嗰個大 show 啊？ 依家周國鋒會跟你啲 show 嘅咩？哦，展翅青見， 阿林慧喺台上邊。做戏定唱歌你 两样都有咧，佢弹琴唱歌咧，我就正正坐喺后边噶。 系啊，佢歌女嚟噶， 系啊，才女嚟噶，数学又好叻噶，英文又好叻噶。 佢啲才啊败晒啦，咁样买嘢 使晒啊， 要努力赚钱先啱啊。 系咁啊，多谢晒啊刘妈妈啦。 我要点唱下咁啊，西环学府嘅所有校友啦，顺便点埋阿校长听。不过校长好似唔见咗人啊。咁啊，仲有咧。仲有啦 咩 你哋二台嘅 DJ 啦同埋阿小小白啦。 小 小白好可爱啊。 小 白啦。 小小白就係大哥嚟咗。 仲有三小白。 同埋小小小白。咁同埋阿小刚啦。阿 小 刚。地铁站嗰个小刚喎。 咩 係李志刚。係嗰个小刚。 你咁多呢与大相关我一时醒唔起咁多啊。你 真 係转数 要够快先念啊。 咁啊阿陈真啦罗敏庄啦超 B 啦。咁仲有啊。 多谢喎我哋咁多兄弟手足。多谢 你 喎。 咁先睇到真嘢啊。 我哋系心机嚟嘅，即系听到都等于睇到啊，几犀利！多谢刘妈妈，系点啊？ 我哋嘅节目啊 ，The Words 嘅两个阿 Ben 啦，介绍香港嗰啲art 嘅嘢啦，吓咁一台嘅叶冠霖同埋萧乐文团队啦。 哦，喂，呢啲我可以帮你代答啦，稍后吓，如果唔系咧就长到咧歌都听唔到咯。 喂，今日咧拣咗一首 三台嘅侯嘉明啊，仲有 All the Way with Ray 嘅 Uncle Ray 啊，港台导演啊 Michelle Tan 啦，咁啊仲有夏日嘅追梦者啦，所有香港人加油， 彩霞， 已经有一个好美好嘅香港，多谢， 好啦，咁啊喂，拣嚟呢一首歌系啊呢个。一公升眼泪嘅主题曲 ，Only Human 啊， 系啊，刘妈妈话留意歌词啊， 有黎明啊，有太阳花噶， 好啦，好啦 ，Thank you， 一齐听， 多 谢 你啊， 拜 拜。 悲しみの向こう岸に、微笑みがあるというよ。悲しみの向こう岸に微笑みがあるというよたどり着くその先には何が僕らを待ってる雨じゃなく夢を追うために旅に Susume Kurushimi no 啊，呢一首嘅日文歌我都要问翻阿小白或者阿芭比啦，可以解释翻俾我听当中一啲歌词，我揾翻啊头先阿刘妈妈讲俾我听，重点嘅字句啊。 我相信刘妈妈讲紧系个歌名。 我哋听日先再见啦，拜拜。